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三面以南、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烈风，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上午五点，热带风暴尼格集结在北纬22.2度、东经113.7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6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移向珠江口西部一带，并且逐渐减弱。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6至7级，初时吹旋风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以及雷暴，海有大浪，初时非常大浪。南澳以南吹东风6至7级，初时8级，有零散狂风骤以及雷暴，海有大浪，初时非常大浪。汕尾以南及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6至7级，初时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初时非常大浪。沙堤以南吹北至西北风6至7级，初时达到8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初时非常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北至西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间中8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南风4级，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到28公里；东沙吹东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10公里；澳门吹西北偏北风3级，能见到8公里；西沙风向不定1级，能见到17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2,147点，跌咗50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759点，跌咗9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5，日元147.8，瑞士法郎1.004，加元1.371，人民币7.291，英镑对美元1.139，欧元对美元0.982，澳元对美元0.63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34.6美元，卖出1634.9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在这几年，希望已成好好的纪念，岁月留身边，开始得忘心念。 晨啊，朝早六点零九分嘅时间啦，咁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咁啊好彩我都啱啱翻车边啊，能够咧就系如常同各位听众咧喺晨光嘅时段入边见面嘅。出边21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5%，咁啊三号强风信号啊生效紧啦。直播室入边咧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白权号小白啊，继续咧喺晨光第一线啦。开台嘅时段咧都已经同你哋见面啦吓，咁啊而家虽然就三号强风信号啦，不过头先听新闻简报啊，亦都咧就系话到啦，咁天文台啊，亦都指出啦，咁啊热带风暴尼格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咁啊已经喺珠海嗰度登陆咗啦，啊上埋岸添，咁啊提醒市民啦，海面咧就仍然有大浪同埋涌浪啊，应该远离岸边同埋停止水上活动，咁啊亦都会喺早上6:30之前咧，6:30或之前咧就取消所有熱帶氣旋警告信號，咁啊大家要留意住啦。咁啊一起身嘅時間咧，仲喺度聽緊心機啊，或者望緊手機嘅時候咧，都要知道今日咧大家嘅翻工嘅朋友咧都應該係異常噶啦。咁如果你話係巴士啊，各樣司法機構啊嗰啲，轉頭再同大家睇睇啦嚇。咁啊，不過咧，幼稚教育局亦都宣布啦，幼稚園上午班同埋全日制肢體傷殘兒童學校同埋智障兒童學校今日咧係停課嘅。 晨光每日一格。 而家21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5%，有啲朋友都会话：哎呀，呢一个嘅八号信号啦，咁啊都好似唔系好大风咁样，咁啊都系天文台都讲错啦，风向嘅问题。咁啊，我朝头早一起身嘅时间咧，3:00都已经即刻喺度睇下，哇，到底嗰个风个情势系点样咧？咁样，咁亦都见到哇，转咗风向之后咧，唔少嘅地方都已经咧有强风啊，有烈风啊咁样，咁啊甚至乎系一个打风嘅时间咧，即系啲叫做媒体都会去嗰个杏花村啊，哇，啲浪咧其实都几高啊吓，咁啊亦都访问咗啲朋友，咁啊睇得到咧，哇，其实嗰个位置咧都的而且确咧系大风嘅，咁啊所以咧要留意住呢一个嘅天气嘅变化。咁啊既然咧大家喺寻日啊中午到啦，咁啊亦都咧开始挂呢一个嘅八号风球，咁啊亦都咧就喺下昼嘅时间。咁傳媒都已經引述咗噶啦，有啲朋友話借呢個機會咧休息一下啊，睇下戲又好，或者去朋友屋企又好，或者定係做自己嘅事情都好啦。總之大家有一啲嘅時間啊，可以騰出嚟咧俾自己喘一喘息。咁但係咧出邊啊仍然咧都係落緊雨嘅，不過唔緊要，咁聽晨光咧就好啦。咁啊聽晨光咧，直頭啊係能夠將你嘅心情直接變翻做咧一个有太阳嘅心情，咁啊唔需要担心咧出边呢啲，而家就应该落紧毛毛雨嘅，咁我头先啱啱6:00出去望过，咁啊希望你身处嗰个区啦，雨势都唔会大，咁啊令到你朝头早翻工嘅时间啊，翻学都有，翻工翻学嘅时候咧都可以轻松少少啦。所以咧，今日啊，最紧要系咩咧？最紧要咧就系抱住呢一个嘅心情，开心心出去咯。 处铺满了鲜花，再次赞美有情人可相爱，你可以我可以不分开，请将伤心扮上放在路旁， Waiting for you and loving you too， 生命里那可以直航， Together we share 早晨嘅时间，揾嚟嚟上一首嘅歌曲《阳光路上》，希望大家就算出边咧有少少雨都好啦，心入边都系保持住一个快乐啊嘅心情，充满住一个阳光嘅早上。有阵时唔一定有几多个大大嘅太阳嘅，心入边自己有个阳光都非常足够。唔够嘅唔紧要，听住晨光第一线。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 朝早起身仲系冇乜精神，可以点啊？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哋会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 晨光第一线，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时间嚟到早上六点十七分啦吓，咁啊今日朝头早咧，可能大家一起身嘅时间都会发现，咦系，咁啊都仲系三号风球。不过咧，咁啊天文台其实头先喺节目入边咧，亦都讲过啦，天文台亦都讲到咧，喺稍后啊六点半或之前咧，就将会取消咧就所有嘅熱帶氣旋警告噶啦，咁啊，所以咧，如果各位嘅聽眾啊，咁啊，要一起身翻工翻學嘅時候咧，都要留意住啦。啊，翻學咧，部分朋友咧係需要翻學嘅，但部分又唔使嘅，因為教育局宣布咗幼稚園上午班以及全日班、肢體傷殘兒童學校同埋智障兒童學校今日係停課。至於其他上午校以及全日制嘅學校，包括咧就係小學同埋中學，今日咧不會停課。咁另外咧就係巴士服務方面啦，咁港鐵會由頭班車開始咧就提供列車噶啦，輕鐵啊，以及咧就港鐵巴士亦都正常服務嘅。咁另外就係九巴同埋龍運巴士日間嘅巴士路線啊，早上六點鐘開始咧都已經陸續恢復噶啦，城巴亦都係一樣嘅。咁至於咧就新渡輪本地航線咧，早上六點四十分開始咧，亦都咧會陸續恢復服務噶啦。所以咧，咁啊，亦都隨住呢一個嘅離隔啊，慢慢嘅離開登陸啊，上埋岸啦。咁所以咧，我哋亦都咧就係要留意住自己嗰個嘅情況啦嚇。早上六点十九分嘅时间，天气方面吹强风程度东至到东南风，咁啊初时高地间中吹烈风，风势逐渐缓和噶，咁啊可有大浪同埋涌浪，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最高嘅气温大概去到24度啦，咁啊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仍然都系有骤雨嘅，咁啊呢个天气咧，咁啊如果真系个大大嘅太阳未出嚟嘅时候咧，咁啊朝早可能你都会有啲叫做凉凉地嘅感觉噶吓，而家21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5%。咁希望大家咧出门口嘅时候咧，着披多件衫啊，千祈咧就唔好冷亲啦吓。 女生女人同样长不大，暗中也想乐观的宠坏，结婚与不结婚几经亲友所摆，太多要兼顾旁观者的表态，平衡多身份姿态，但被太少 理解。有些转身从头的选择，有些发生感无可规划，结束某些结果算是长期学习。要找个自愈地忠于的风格，寻觅身边伴侣，别怕勇气一点，别问世界偏差，思想太忙，思手更忙，奔波有时必须要藏一些知觉，来填满别人期望，专心以忙，专一更忙，清醒过来不必靠谁对付迷茫，从我的视角。有些发声强烈的表达，有些处于逃避的挣扎，满足某些结果，只在长期战斗。过得美好，冇什么标准方法。学会放慢时间，寻求浪漫理性之间，思想太忙，思手更忙，奔波有时必须要藏一些知觉，来填满别人期望，专心以忙，专一更忙，清醒过来是必须要柔软地强悍，从我的视角。 一首歌曲来自卫兰，我的视角， 在我的视角。 天文台上午的6点20分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在上午的6点20分取消所有的热带气旋警告。天气方面，现在21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95%。 如果各位听众在外面等车的时候还未有车，希望快点，即是交通工具的公司啊、机构啊，快脆就提供更加多的服务啦。现在市民刚刚风球就彻底除下的时候，都是心急交通方面的措施的，希望尽快可以恢复返啦。 晨光第一线，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环境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可以说影响着我们的一生。但你有没有发觉，其实有时候我们亲眼所见的又未必是一定是一个真相呢？所以刚才听完我的视觉之后，都有感而发，在这里想，哎，经常都说有图有真相，看到的才是真，又是不是真呢？以前的人认为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但是渐渐大家都会发现了一件事，就是眼见的都不一定是真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所见的事情，原来是有心人刻意地去安排，用片段或者用言行，等我们产生误会，做出一些错误的判断。就好像不同的事情一样，我们单纯譬如一张相，看它光线，看它色泽，可能只不过是有人在之前 tune 一 tune 过的颜色，误以为有两个不同的景象在这里，好像拍戏那样，有时候日头拍就拍出近黄昏，加了个滤镜那就可以了。所以很多时候都值得我们去到冷静思考，千祈就不要第一时间下一些判断。 如果唔係，我哋就好容易咧會因為一個嘅判斷，影響咗我哋嘅一個好重要嘅決定啊！畢竟我哋都要知道，有陣時一旦做咗決定，冇辦法翻轉頭，到時就好容易會後悔莫及。话就话睇电影睇戏嘅时候咧，都会睇得到有呢一类型嘅情节啦。就话到啊，原来佢加个滤镜，咁啊已经可以搞掂晒啦。啊，令到我哋睇个色泽咧相当之不一样。例如睇好多外国嘅片都已经系咁样，好有一种咧就系黑色嘅感觉嘅。咁但系佢拍摄嘅时候一样可能系灯火通明，只不过咧系后期加咗好多嘅效果。呢、这个亦都系啊因应住我哋人嘅视觉，俾到我哋另外一种嘅感觉。所以剛才呢一句的說話就作為我們今天看神光心靈雞湯的金句，凡事真的成日都是想著以聽為虛眼見為實，但是今時今日的年代眼見都不一定為真，相反我們更加多些應該用我們的心眼去到看看這個世界才對的。 快满透就快受够，就拒绝绝手，别信剧透，别接受，就是缺口。我这一班战友，平衡宇宙，轻松的抗奏，重重宇宙，发布给我的旧节奏。真世纪。每个宇宙 earthquake 吸吸尘，厨师煮门，民星以神，跳进结界继续建设，咬咬行，名嘴高层，求星斗神，穿越角色，穿越更我明白，不用压抑，不用拘束我反应，想象过的，想象某个我刚刚。 去看不定那是可否，便为请纠正你是未跟丑， 原力炸海为城，南极问问不到，再扭多两扭，我要试试很故意，我要意志很丰盛，跳跳跳舞跳到变异地，以我每个宇宙意识当立尘，寒冷超人住仔天神，看我进化各自注释，金飞云如光反弹，时刻可能穿越角色，穿越更多面对，不用压抑，不用拘束我反应，想象过的，想象某个我刚刚陪伴我角色，跨星宿转今日嚟练金，觉得几开心。 等揾阿 Luffy 去公海富啊， 有好多 idea， 从未出现过。劈下柴，收下鞋，敷下鞋。趁有牌考过牌，失去常态，终于奇怪。输至坏，痛至坏，单照埋，不顾仪态。吃错柴，收错鞋，敷错鞋。米界坏，几废柴都算形态，偏爱奇怪，乖。 早上六点二十九分嘅时间，揾嚟呢首歌曲《我在每个宇宙都》。Thank you featuring 黄淑曼，而家首系作品啦。室外二十一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5%嘅早上。这个时间先听听六点半的新闻简报先，转头回来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八月号早上的晨光第一线，我们转头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朝早的六点二十分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教育局说，上午班和全日制的幼稚园、肢体伤残儿童学校以及智障儿童学校今日继续停课，而幼稚园的下午班就今日恢复上课。美国联储局结束一连两日的议息会议，一如市场预期加息 0.75 厘，是今年第四次加息同等规模。主席鲍威尔说，决心要致力降低通胀水平，指出持续加息是适当，但在某个时候放慢加息的速度亦都是合适。他说最快下次或者是再下一次的会议放缓加息步伐，但暂时未有任何决定。而今次会议有讨论放缓加息。鲍威尔又表明，现时考虑暂停加息为时过早，最终利率水平或高于预期。以色列中央选举委员会说，根据国会选举以点算的大约 87.5% 选票的统计结果，前总理内塔尼亚胡阵营将获得65个议席，有望获授权组阁。初步点票的结果显示，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右翼利库德集团在国会120个议席中拿到32席，成为最大党。看守总理拉皮德领导的中左翼政党拥有未来党获得24席，紧随其后。极右翼政党宗教犹太复国主义者党以14席排在第三。按照初步点票结果反映的形势，由利库德集团、宗教犹太复国主义者党以及另外两个宗教政党组成的内塔尼亚胡阵营一共拿到65席，超过国会半数议席，有望得到总统克尔佐格的授权组阁。世界气象组织指，在过去30年来，欧洲的气温上升幅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多，是各个大陆当中最高。而随着变暖趋势持续，异常高温、山火、洪水以及其他气候变化将会对社会、经济以及生态系统构成影响。组织发表最新的欧洲气候状况报告，聚焦去年的情况，提供有关气温上升、热浪、极端天气、降雨模式变化以及冰雪融化等资料。报告显示，在1991年至去年间，欧洲气温显著变暖，平均大约每10年增加摄氏 0.5 度。而从1997年去到去年，高山冰川的冰层厚度减少30米。另外，格陵兰岛冰盖正在融化，导致海平面加速上升。高温影响天气和气候事件，去年导致几百人死亡，直接影响50多万人，造成超过50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天气方面，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在上午6时20分取消。热带风暴尼格已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并且已经在珠海登陆。在上午6点，尼格集结在香港天文台以西大约60公里，即在北纬 22.3 度、东经 113.6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广东西部并逐渐减弱。受东北季候风影响，本港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面仍有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但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香港电台第二台周末新节目 《约50遇上170》。 Hello， 大家好，我是 是新时代奋斗者 Nami 秦彩莹，做这个节目很开心，可以跟大家一起讨论很多冷知识，学到很多东西。 逢星期六下午3点至5点， 君臣、 小梁、 Nami、 Mika、 船仔、 Vicky、 莉姑， 1501-1710，新时代奋斗者同你倾极都倾唔停。 以下是卫生署发出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的健康通告，以他加绿语广播。 This is a health notice about COVID-19 issu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broadcast in Tagalog. Ang pamahalaan ay naghahandog ng libreng bakuna sa COVID-19 para sa lahat ng mga taong karapat-dapat. Maaari sila makatanggap ng bakuna sa itinaga mga klinika, ospital, mga mobile estasyon ng pagbabakuna o mga sentro ng pagbabakuna sa komunidad o CVC. Ang mga taong nais tumanggap ng bakuna ay dapat magsagawa ng appointment sa lalong madaling panahon. Ang mga same-day ticket ay pamamahagi sa mga napiling CVC para sa mga ilang karapat-dapat na tao. Patuloy na susubaybayan ng pamahalaan at ng komite ng mga dalubhasa ang kaligtasan ng mga bakuna sa COVID-19. Hinahayaan ng bakuna ang iyong katawan na labanang mabuti ang sakit. Sa ilalim ng banta ng mga mutant virus strain, dapat tumatanggap ang una at ikalawang dosis ng bakuna sa lalong madaling panahon at tanggapin ang katlong dosis ng bakuna upang pahusayin ang proteksyon. Ito ay mahalaga sa pagpapatuloy ng mga normal na paraan ng pamumuhay. Bisitahin ang thematic website para sa karagdagang impormasyon, www.covidvaccine.gov.hk.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6:37嘅时间啦，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出边21度嘅气温，咁啊，相对湿度95%嘅早上啦。咁啊，喺天文台啊吓，喺早上嘅6:20嘅时间已经取消所有嘅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咁另外都要提一提各位听众啊，幼稚园下午班恢复上课。上午班、全日班咧係繼續停課嘅，咁啊出邊咧無論係邊一間嘅巴士公司啦，或者係港鐵咧，嗰個服務啊都係恢復噶啦，又或者係陸續恢復中啦嚇，咁啊可能啲班次咧未必係咁準嘅呢個時候，咁啊大家又有少少嘅耐性啦，預多少少時間啦嚇。朝頭早嘅時間6:38，等我打電話俾阿鐘哥先。早晨，鐘哥。 早晨，小白。 早晨啊，今日啊，朝头早都已经所有嘅风球除下啦，咁啊，大家可以如常出门口。 预咗噶啦。 系啊，我都预咗噶啦，其实一早都翻咗嚟啦。 计开数嘅系 嘅，系咪？ 预咗噶啦。 算无遗策。 系啊，先讲啲题外话，啱啱听到话咩幼稚园唔使翻学啊咁样嘅。 吓，上午班唔使翻，下午班啊要翻。 上午班唔使翻， 系啦， 下午班要翻， 系哦， 嗯，嗱，咁呢个今日系咁样啫，因为打风嘅关系啊， 系啊， 咁我谂起幼稚园呢三个字啊，其实系咪应该改咗佢咧 ？Kindergarten 系咪 Kindergarten？ 系咪应该改咗佢？点解咧？因为咧，我哋大人讲嘅时候咧，会通常会话一个人，哇，乜你咁 幼稚噶， 好似带有一点负面嘅意思， 嗯， 咁如果你叫个小朋友读幼稚园。是不是都是不是那么好呢？ 所以有些家长都经常用英文咯。 哈哈哈哈哈。 是啊是啊。 即是譬如读小学小学成日都说你这么小学鸡的。 是啊。 有些负面的意思，那是不是应该不要叫做小学呢？即是 primary school。 primary school。 primary school 呢在如果用英文去翻译呢，其实 primary 是一个很重要的即是一个阶段来的。 是啊。 但是如果中文用个小字呢， 嗯， 有时候很奇怪，小是变得最小。 嗯， 但是最重要的，因为你其实都是的嘛，你小学学的东西是你不生受用的嘛。 嗯。 反而老实说你大学的东西未必用得着。 是啊。中学那些都已经拿了分就算了那些。 是啊，即是成日都话嘛，如果你我哋唔好计。唔好计专业，净系计你真系喺社会上面嘅生存方法同埋技能啫。 嗯， 其实你读到去 form two， 其實你基本上已經夠用㗎啦嘛。 哦，可能係喎、哦。 Form 2以上嗰啲咧，就真係開始變成你係一個要訓練思考啦，要懂得去叫做深入一個課題啦，嗰種嘅研究㗎啦。 學實㗎啦，已經開始嘅真係。 係啊，咁、所以其實嗰個名係咪應該改一改咁啊？ 好 叫做幼稚園啊。 幼稚園少，幼稚園唔叫，而家啲人啊中意即係避一避頭先話咗叫翻 kindergarten 啦。咁如果唔叫幼稚園？咁可以叫咩咧？ 嗱、如果你唔想改呢个名字都得嘅， 学前班得唔得啊？ 都得嘅， 系咯，类似呢啲咁样可能到位啲。 学前班啲人会以为系 B B 班啊嘛。 啊，又系、哦。 系啊，咁如果你唔想改个名字都得嘅，你以后唔好话人哋幼稚咯。乜你咁幼稚噶？冇咁样讲。 系。 哇！乜你好幼稚、哦，即系。介带有点可爱嘅成分咁 样，咁啊，但系即系美化咗嗰个字啊！哎呀，你个人真系好鬼幼稚嘅啫， 系咧题外话啫，系咪咧？想讲话，一个好简单，想问下你，朝早你一定刷牙啦，早晚咁样， 系啊，系啊，系啊， 刷牙嘢攞个牙刷啦， 吓， 支牙膏啦， 系啊， 支完牙膏之后，你会系两个选择嘅，一即刻刷牙，B。点都喺个水喉度过一过水，然之后刷牙。 哦， 你会系边一种人咧？ 我会过一过水、哦， 即系点解咧？ 嗰个牙刷连埋牙膏都攞啲水整整佢，跟住先刷牙嘛。 系系，咁点解？点解你要过一过水先刷牙咧？ 跟啲水唔够， 但系你会有攞口中噶嘛？ 我冇噶。 哦、 我冇攞钟噶，我整完啲水之后咧，我就刷噶啦。跟住可能我跟住落去嗰几分钟咧。我都系咁刷噶啦，因为我刷牙都刷得耐嘅，系咁又刷刷刷刷刷，系啊。 咁你咪呕晒泡？ 系啊，其实我刷牙嗰刻个样真系好鞋脆噶，好似大闸蟹噶。我系直头咧合埋个口，系咁刷刷刷刷啦，刷到咧啲泡咧拱晒出嚟啦，跟住我先至去朗口噶。 哦，原来咁样。因为咧，点解我问呢个问题咧？佢话原来咧好多人咧都会有呢两个做法咩？一嚟就系就咁样炒出嚟咁啦，另一种咧就咁样刷啦，直头唔过水咁刷啦。另一种咧就好似你咁样，系都要过一过水，即系嗰个牙膏 垫一垫水，过一过水， 然之后先刷。嗰个其实牙膏咧系唔需要垫水嘅， 系 你就咁样刷已经得噶啦。咁佢点解会做呢个动作咧？其实呢个动作同实质嘅功效系冇关联嘅。 系啊，因为我哋口腔即系啲牙医讲，口腔嗰啲口水都够你刷牙噶啦。其实 系啊，咁但系呢个动作你又唔会喺个水度过好耐啊嘛，即系好耐咪即系冲走晒嘅，你又唔会噶嘛。即系你系咁样过一过，但系呢个动作点解我哋要做咧？但系当然啦，专家都解释唔到嘅，点解我哋有呢个咁奇怪嘅动作？ 其实我有阵时真系难听啲咁讲啦，真系难听啊吓！我就觉得有少少似咧，啲狗要屙 VV 之前咧都要闻一闻咁样，即系每一种生物有佢哋自己一啲嘅小动作嘅习性啊，可能要有步骤先会做第二样嘢，唔知系关唔关事 啊？有可能会系嘅。其实你留意一下咧，我哋每日做嘅嘢，即系譬如你当今日你好悠闲地或者可以。分少少神去諗下，我哋每一日當你做每一個動作之後啊，你諗一諗點解我哋會咁做？你就會發覺原來人嘅習性咧係好有趣嘅。當然咧，個個都唔同添啦。咁你咧，從而咧可以推敲翻你究竟你係點樣長大的？ 哦， 嗱，譬如你呢個習慣肯定係你屋企人教你嘅， 唔 会系你自己生出嚟就啊、哎！我要过水，或者啊、哎！我唔过水，唔会嘅。所以咧，你从你自己嘅细眉细眼嘅一啲生活小习惯里边，你就睇到究竟你自己嘅成长背景系点样。所以咧，呢个又系衍生到，譬如你睇譬如睇 Sherlock Holmes 啊、福尔摩斯嗰啲情节嘅时候咧，佢咪成日话见微知著啊嘛。 系啊系啊。 由于佢咧件衫袖咧就有都有啲烂咗，又冇补过嘅、但系佢其他系好光鲜嘅，即系证明呢个人咧系好中意用佢嘅衫袖咧去摩擦某嗰啲地方。即系佢一定系做书写嘅工作噶啦，因为只手成日枕喺个书台上边。即系佢就会从一啲好细微细嘅地方就推敲到一啲嘢出嚟。其实个个都可以做福尔摩斯嘅。 系。 只要我哋留心睇就得噶啦， 系，同埋要唔好有近视先， 都系如果你可以睇下啦， 鬼睇到 有近视咧， 系 你又可以推敲翻， 系、哦， 你睇书嘅习惯啦，定还是遗传啦，咁你又会知道， 系咯，所以我打机翻嚟嘅啲近视， 咁我就知道，你都系一个 幼稚嘅人嚟嘅， 系啊，不务正业咁嘅心态、啊。 但系你而家兴系讲乜嘢？中意打机嘅人系人生大赢家。 系啊， 因为我就有郑伊健帮我哋开咗条路。 系啊，即刻揾翻只郑伊健出嚟先。好，我哋转头再倾，拜拜。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荣忠，每朝六点你想做乜嘢呢？继续瞓觉冚埋张被，已经谂紧安排假期，限杯咖啡准备翻工，拖住伴侣只手一齐出门口。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住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荣忠， 或者叫佢忠哥都得。 这地球这夜留别战斗，风暴来火浪来别要走，不舍你留原地总会有危机，从那地跌低，从侮辱跌低，提笑面对但记住胆气，困在疯癫世界就当那怪兽一起以学会不必轻易发火，能沉住气，但我坚守初衷，算是真正变大个。原队友互相心照开窍，集合高招再击退对方一个二个，求储备能源被纪念完战，别怪我，于是人叫运气失去，连力叫力气减退，还望有士气不断如水。但记住胆气，困在疯癫世界就当那怪兽一起打不死。从前是为我犯错找数不尽借口，从无面对万事得得失失，最后只教我内疚。现实用梦想打破窗，我上下颠倒变以妥协的这节目狗，形势在害人最大坏人先若太久，要遗憾再没法补救，成败也没法追究，承诺我绝对不再逃走。 正嘅情感温嚟，一首歌嚟自郑伊健《如怪魔》，我识得变大个。二十一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5%。我都提提大家啦，所有风球都已经咧就系除下噶啦，咁大家咧就可以按照住自己嘅行程，今日咧继续加油努力工作啦。呢、這个时间有朝早嘅职场 KOL 系列，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喺我度 KOL 系列咁啊，讲下 fashion 啦。电话旁边打咗俾阿海，早晨啊，海。 早晨啊，小伯。 你好啊，又同你倾下偈啦。系啊， 倾、啊啊、时装、啊、你得唔得噶？ 倾时装我啊，梗系唔得啦，所以就要问你咯。嗱，而家咧因为秋冬啊嘛。 咁秋冬嘅時候咧，即係秋天、冬天咁，香港冬天比較弱啦。咁但係咧，我就其實本身我見到嗰啲韓國啊、日本啊，佢哋點解著衫靚咧？好多時就係因為左搭右搭。咁你左搭右搭，咁啲色又襯得多啲啦，啲 pattern 又好啲啦，連埋又可以得閒又整下條頸巾喺度。咁但係我咧就好想即係帶出一樣嘢。喺香港咧，其實我著衫我都想著得靚嘅，但我個人真係我熱底啊，我都問我中意個真係燥底，腳板底會發熱嗰只嚟嘅。 咁大件事。 係啊， 瞓啲熱過嚟啊，我寒啊。 你寒底啊？咁啊啱啦。咁啊，咁你唔好食大閘蟹，留翻俾我食。 O K O K， 可以啊，可以啊，我反正我都唔食，我俾曬你都得。 係，俾曬我。 我可以飲嗰杯姜茶咯，可以飲你杯姜茶。 冇錯啦，咁我帶出樣嘢就係、是、其實著衫咧，我好多時都想襯得好啲嘅。咁我最多都係一件褸，我已經覺得熱啊！即係除非你話錄音室直播室，係啊，咁我又好中意咧左搭右入。如果我去嗰啲日韓地方旅行嘅，咁我梗係著得靚啲啦， 盡情發揮啦，去到嗰啲地方梗係。 喺香港我真係一兩件咧，我就已經要收啦。咁有冇啲即係得意啲嘅配搭可以俾到男仔又好，女仔都好，大家又唔需要咧，就係忍受住呢一個温度嘅熱啊，又可以搭得靚啲，搭多幾件又唔怕咁樣嘅咧？ 即係又著得出勉強著得出冬天嗰個味道來，係咪？ 係啊，但係又香港冬天係熱嘅，有個袍，我笠多兩件，唔通我戴冷帽咩？我驚我生熱痱啊！ 嚴格嚟講咧，其實呢個真係唔可以叫冬天咯。你諗下，而家都十一月喎，我哋就算打埋個風咧，都係講緊都仲有廿幾度啦。但係夜晚真係凍嘅，因為譬如我自己早兩晚我出咗去食飯咧，我翻屋企咧，其實我一件薄長袖我係覺得凍嘅，即係本人有汗底啦，咁再加埋真係你又有啲咩季候風啊，各樣嘢加埋我覺得是凍的、如果好像寒底的我呢，雖然是好像這個呢似有還無的冬天呢，我都不理會了，我都盡量就將呢薄冬天的衣服呢我都搭上身的了。所以呢、其實我們由頭講到腳、先講一下頭去到腳我們可以怎樣襯法、 好啊好啊，頭我應該怎樣呢？我這個死人頭這樣 頭你沒得好講了。如果你戴冷帽你都覺得熱的呢，那真的沒得好講。但是男仔男女都好，其實帽呢都有很多很多的選擇、真心我覺得現在還是日頭你還是20多度的天氣呢、戴冷帽呢真的會熱的，尤其是你去到室內的時候呢、搞唔掂，真係要除鬼咗佢，唔係你真係會出汗生熱痱。 係啊， 但係帽唔一定係冷噶嘛，你可以有好多選擇噶嘛。譬如我哋之前成日講，譬如女仔可以戴啲畫家帽啦。其實畫家帽嗰啲質地可能佢都係 cotton 啦、或者係啲 polyester 做嘅布，佢唔會有冷嘅成分。但係當你戴咗頂帽嘅時候，你又會覺得，咦，好似個冬天感係重咗個噃。 哦，係喎、哦，係喎、哦。 其實男仔都有類似呢啲，你諗下啲日系嘅男仔，日本啊，你咁鬼死熟啊，你一定知啦。日本男仔咧都有類似啲好細細頂，好似一個鹹煎餅嗰啲帽啊。 嚇，鹹煎餅係喎係喎 係啊，細細頂嗰啲，但佢又未至於畫家帽咁大嘅。有好多男仔咧著啲山系嘅衫咧，都好中意戴呢啲細細頂咧，類似畫家帽嘅帽嚟㗎。 係咪有啲似賊仔帽、賊仔帽嗰啲咁樣又得唔得？ 賊仔帽又係一個選擇啊，係咪 cap 帽都係一個選擇喎、其實 cap 帽就好多， 而家興到咧可以點咧 ？cap 帽咧，其實好多嘅韓國女仔啊，佢哋都係咁著西裝。褸著西褲襯波鞋戴 cap 帽 係咩？有啲咁嘅事？ 絕對，你可以裏面係襯 T 恤咯，咁然後你可以著一件薄薄地嘅西裝褸啦。西裝褸又可以好多唔同嘅物料做嘅，其實男女都會噶嘛。有啲可能係單浸一浸薄薄地嘅西裝褸，裏面唔夾你乜都冇，單浸嗰啲薄嘅咪啱你咯，小白。 係喎係喎，嗰啲啱我。 單係嗰啲薄身嘅西裝褸，其實佢都係 cotton 再加其他料嘅啫嘛，都通爽。女仔都是的，很多是 polyester 的料啦，或者是你去到厚一点可能夹一点绒面啊这样啦。入面衬件短袖 T, 衬西裤、一样可以玩 cap 帽的，衬对波鞋。 哇，是啊，原来我现在可以这样搭的、我又没想过如果西装褛搭埋 cap 帽，但想想想又衬得靓都 OK 的。 嗱，绝对 OK 啊。嗱，如果你话真是热底的，你觉得西装褛都太热的，那怎算呢？即是夏天衫又未收得埋的、你咪短袖 T 入面加衫咯。我而家是成日都是这样着的、 短袖 T, 但入面就加件衫。 會加一件打底衫，女仔就好興嘅，咁男仔我覺得咧都冇所謂嘅，真係譬如你入面咧加啲貼身啦，嗰啲即係你去嗰啲連鎖店咧，日系嗰啲連鎖店咧， 好薄嗰啲長袖衫嗰啲啊。 冇錯，你穿一件薄薄好似底衫嗰啲長袖衫，又可以玩襯色喎、 哦。 你可以玩同色係衝汗衝油得、 啊， 你可以玩撞色，譬如你入面係一件黑色嘅底底、 嗯， 你外面襯件白色，可能前面有少少字嘅 T， 嗯， 倒型啊，著出嚟係咪啊？ 係、哦， 女底一樣可以咁樣襯。我呢一期就經常都係咁嘅，因為咧。我又怕少，即系我又怕冻啦。咁但系真系个天气都仲未系要着到褛嗰啲咁样噶嘛、 啊。 我自己都会啦，我就会系入边咧加件贴身长袖，好似打底衫、 啊， 然后咧就着件短袖 T， 系， 然后衬牛仔裤咯，或者衬西裤波鞋咯，咁都系一个穿搭嘅方法嚟嘅、 哦， 都会系。 咁都几听落去都几好，几容易揾到、哦。咁譬如个、头你又冇有呢啲几个介绍啦。其实我想问一下咧、嗯，日韩多唔多？嗱，我就知道都好多啲男仔会戴耳环。香港啱唔啱呢个 trend 咧？ 我觉得都要衬埋发型同埋你成个 look， 唔好为大而大。 哦，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我哋而家见到，譬如啲男团咧，香港嘅男团歌手咧，好多个啊，佢哋未必个个要有耳窿啦。咁但系好多个其实佢哋都会戴耳环噶嘛，有啲就戴一只，有啲就玩两只啊，咁样。 系咪有啲系夹噶嘛？系嘛？佢哋都系。 系可以噶，如果你话我纯粹想玩下嘅，你可以系夹嘅都得嘅。但系我觉得必须要衬晒你嗰一日成个 look， 唔好为大而大。头先我哋讲咧，可能你话我哋着件打底衫，跟住衬件 T 恤，咁可能你玩条扯布裤或者牛仔裤都好啦，咁样。 嗯。 戴只耳环仔咧，我觉得男士咧都系 OK 嘅，咁女仔就更加冇问题啦，玩耳环都 系啊， 系咪、 啊？ 嗯。同埋我想讲咧，女仔咧，我近排咧都有一个穿搭咧，我系经常着，而着出嚟都会被称赞嘅。 系，听下先。 被称赞嗰样嘢系咩咧？唔系因为我着得好睇，而系啲人觉得。喂，你真系着到嗰个层次感咧，而又唔使浪费啲衫喎。 哦，呢、这个层次感我都想学啊，睇下可唔可以用喺男仔身上边啊嘛。 嗱，咁我呢样咧，就我先分享咗女士嗰个着法先。 好啊。 系点样呢就系呢啲打底衫，所以我觉得呢啲打底衫咧，你可以无限拥有噶。 吓、 啊，即系 Happy Size 无限拥有咁，当然你其实十件都好够啦。屋企系咪唔识嘅咁已经好够啦。 系啊。 无论你系樽领、小企领、圆领，我觉得都可以玩得到噶啦。 系。 我自己就会先着件打底啦。跟住咧，我会衬一条譬如啲雪纺嘅连身裙。 系。 个长度去到边咧？过膝头哥。 嗯。 嗯，咁我都覺得仲有少少凍喎，只腳係咪？ 係啊係啊。 如果係夏天咧，我呢啲雪紡連身裙咧，可能我就會襯襪仔涼鞋咯，咁好夏天嘅成件事就會係。 啱啊。 去到秋冬，咁你入邊著一件打底，咁單嘢已經秋天咗、秋冬咗噶啦嘛。 啊。 然後我會再著咩咧？我會襯一條咧闊腳嘅牛仔褲喺裏邊啊。 哦。 即係話你嗰條嘅雪紡連身裙咧，其實係變咗一件衫。 好似外套咁樣。 係啦，一件長身嘅衫。 嗯。 而佢係雪紡質地啊嘛，咁同其實你入邊著件打底再襯加條牛仔褲咧，冇違和嘅喎。 哦，係喎、 哦。咁你可以襯對短 boot 啊，或者我繼續我會襯啲厚底涼鞋咯，襯襪仔厚底涼鞋咯。 係。 咁然後咧，我見到啲朋友咧，佢哋都會話：，喂，你好嘢喎、啊，你咁樣襯都幾絕喎、啊，咁樣。 嗯，係、哦，跟住又加啲得意嘅袋仔啊，咁喺度都已經出得街喎，好靚添。 冇錯啊，絕對係啊！你有心思嘅，你玩埋頂畫家帽咧，其實即係你可以 picture 到呢個 look 咧，其實。就是将你夏天拥有的东西你都可以摆上身不过你里面加多少少层次而已牛仔裤你不会特登冬天我买条冬天牛仔裤你一样是那条牛仔裤一样是那条雪纺裙不过你就将它搭在一起咯 是啦如果香港穿那些即是人家冬天有羊毛在里面那些牛仔裤真的热死我一定会 我有的有些是他们经常叫家用家用韩国很兴 的 你经常去韩国当然要那些啦我都怕你冻死啊如果不是 是去到都不够啊即我是要穿埋有毛毛的 boot 才能顶得到啊不过香港就真的不用想啦我觉得这薄外套呢其实都已经够的啦真是暂时来说啊不知道都希望过埋即是看看过埋呢个季候风啲天气会唔会真系转凉咯？ 系啦系啦，咁啊今日就倾住咁多先，下次可以同我哋继续讲下咧，身上边嘅配搭点样可以多啲层次感，又唔会话好似搭到我啲热底嘅人都咁热啊吓？ 可以啊， 系啊，咁我哋下个星期再讲啦，唔该晒， 拜拜。 Bye bye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哦、最想做什么晨光百科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阵地声明又话，喺东部卢甘斯克同顿涅茨克，乌军击退俄军喺十几个住宅区发动嘅进攻；而喺南部，乌军击落一架俄军直升机同埋多架无人机。俄罗斯国防部发表战报，指俄军喺乌克兰东北部哈尔科夫同库皮扬斯克等多个方向击退乌军，并喺州内击落一架乌克兰战机，同埋摧毁一台乌军防空导弹系统嘅雷达站。天气方面，一股清劲嘅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地区。上周六点，热带低气压尼格集结在广州东南偏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广东西部并逐渐减弱。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但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三成菌围埋都系想开心啫。 以下是老公的真心对话：收工回到屋企，见到新出的电话，所有的疲劳都消失晒。多谢太太的礼物，我终于都可以用她的旧款电话了。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哲，三五成群。 想健康一路进步，就要每日行多步。成年人每日行10,000步，可以预防慢性疾病，例如高血压、糖尿病。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一步步开始，共同迈向10,000步。就算未达到日行10,000步的目标，行多啲点都比坐低好。想健康进步，就即刻起步，即刻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十年如歌，人人广播。 其实我都坐过5次监， 佢系 CIBS 节目制作人雷子健。 访问节目，全部嘅朋友咧都系经历过坐监。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一个十年， 好想透过呢个节目咧去陪一啲嘅囚友度过 下一个十年，期待你嘅声音。 CIBS 现正接受申请，即上 cibs.rthk.hk。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我就通過咗研習啦，同埋咧可能結合咗我唔同嘅專業咧，我就發現沙畫其實好 man 嘅。 嚇，畫沙畫可以令人變得好 man 啊！其實似 man 不同比 man 喎。星期六晚9点，香港電台第二台文教組製作《四通八達》，有集護士、社工同沙畫老師於一身嘅胡凱的老師介紹沙畫嘅好處。 早晨啊，各位听众，咁啊，朝早嘅时间咧已经系嚟到啊7:08啦吓，咁啊，朝早嘅时间咧有晨光第一线香港电台第二台啊，白元浩喺度，咁啊，所有风球都除下噶啦，咁啊，但系亦都有一啲嘅射击练习通告，我哋一齐睇睇先。今日由上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区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都系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9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各区附近 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亦都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会唔会落雨咧？ 会，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我哋咧都快啲揾阿 Didi 出嚟讲下晨光交通天文台先，因为所有风球除下，唔知道交通上面咧会唔会即系已经完全恢复正常定系点咧 ？Didi 早晨， 早晨啊，小白，今朝咧晨早流流有两宗交通意外，可能琴日下昼啲人冇翻工，今朝赶住翻工啊， 心急啊， 系啊，真系小心揸车啊，咁啊，讲咗两宗交通意外先啦，喺新界区噶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燕江村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开始挤塞噶，虽然咁早嘅时间，哇，龙尾塞到去过咗欧义花园少少啊，咁揸车朋友留意啦，就系粉岭公路高速公路嚟噶啦，去上水方向近住燕江村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过咗欧义花园少少嘅，咁而喺九龙咧就出行到北。下行隧道啊，去翻基利士南路嗰度有交通意外啦，咁唯一行车线咧就需要封闭噶，咁所以而家差唔到北啦，去下行隧道去翻基利士南路嗰个位咧就比较车多啊，咁揸车朋友留意啦，就系有两宗嘅交通意外，咁隧道方面咧就公主道过海开始车多啦，去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排到电话机楼，咁而路面方面咧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住骏发花园一段咧就挤塞，龙尾就去到果栏，咁而家咁多条道路。服务都开始恢复正常噶啦，交通消息就系咁多啦，小白。 大家留意住呢一个出门嘅时间啦，可能大家就有个心情，容易有个心情就心急啊。 系啊，因为琴日下昼可能好多嘢做，但又想翻唔到工嗰啲。 系啦，咁啊，千祈唔好太过心急啊，咁啊，都系一个安全车速啦。咁呢个先至系令到大家都可以即系最好嘅、最准时翻到去自己目的地啊。 系啊，咁啊，小白，今朝咧，我想讲下咧，有一个优惠嘅，就系关于残疾人士嘅。因为咧，你知啦，全世界都好多乜嘢日乜嘢日咁样 噶， 咁每年嘅12月3日咧就系联合国定咗嘅国际复康日。咁虽然12月3日咧系国际复康日啫，咁但系香港咧就又搞咗一个叫做残疾人士。免費乘坐多種的公共交通工具啦，咁仲有同行照顧者咧都可以受惠喎，但系就唔係喺12月3日啊，記住啦，係喺星期日嘅11月13日， 11月13日， 即係下個咗下個星期日，係啦，咁就唔係12月3日，雖然呢一個係國際復康日，但我哋咧就係11月13日一星期日啦，咁啊真係唔錯喎，點解咧？因為包括埋咧。港鐵啦、九巴啦、新巴啦、城巴啦，全部都得噶。咁呢一個係啦，呢、這個香港嘅復康聯會咧，同埋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為咗響應呢個活動咧，就推行咗呢個殘疾人士免費乘搭車船日嘅。咁頭先我講咗啦，所有嘅巴士都有啦。乘客咧就可以咧點樣啊？可以喺港鐵站或者係機鐵站嘅客戶服務中心咧，就聯絡翻個車站職員啦，出示呢一個嘅殘疾人士登記證啦。咁同埋講明佢嘅目的地，就可以攞到當日嘅有效嘅單程車票。直程去票務站啦， 票務站嗰度處理啦， 攞啲單程車票，仲有你同行者都係免費嘅，依樣先重要，即係你可能要人陪伴噶嘛，咁所以可以趁呢個機會，星期日咧11月13日可以出街行下，你知啦，香港都好多無障礙設施噶嘛，可以好方便啲殘疾人士啦。仲有最好一樣嘢就係可以咩參觀康文署轄下所有嘅博物館。同埋游泳池啦，同埋游览一个湿地公园都系免费嘅， 系 咁啊可以悭翻啲啦，同埋乘机可以同个 friend 去出去行下啦，又唔使钱 啦，呼吸下新鲜空气都好啊。 系啦，咁啊合资格人士咧，当然要有呢一个残疾人士嘅登记证啦，咁所以大家可以留意翻咯。咁仲有未讲完呢个优惠嘅，天星小轮方面咧都系唔使钱嘅，咁可以搭天星小轮啦，照顾者都系唔使钱啦。 即系陆路咧方面就已经有巴士啦、港铁啦，水路方面就天星小轮啦。 系啦，咁你。例如啊，想去下長洲啊、梅窩玩翻轉都 OK 喎。咁你可以去下芝麻灣啊嗰啲地方都得啊。咁仲有北角往來紅磡同埋北角往來九龍城嘅船都係唔使錢嘅。咁綠色小巴咧就唔係全部都做嘅， 係 仲有部分做嘅啫。 我仲啱啱想問你啊，如果綠色小巴都做埋咁就好啦。 咁不過唔係全部都做咯。咁啊，同大家講啦，只係咧包括。15号啦，15号 A 啦，15号 M， 16、17、17号 M 同埋108A 嘅，咁残疾人士咧就可以享用呢啲头先我讲嘅优惠啦。绿色小巴就咁，如果你话最好就搭港铁啦，因为自己又唔使钱，同行者又唔使钱啊嘛。咁就系咁样啦。咁同埋咧，我想讲下咧，因为之前咧我做个节目咧访问个残疾人士咧，咁其实咧佢哋话咧，其实有啲人咧嘅态度咧就当然唔系咁好嘅，会咧讲啲嘢都几刻薄嘅，即系例如坐轮椅要冇。无障碍设施嘅，咁有啲人就会话：，你坐轮椅就唔好出街啦，咁样。 咁其實呢啲真係好不要得，你講唔覺得？嗱，調翻轉做人嘅嘢，人心欲做，調翻轉嗰個係你嘅親人，你會唔會咁樣講？係 咯， 會噶嘛？ 即係其實任何人咧都應該係即係公平嘅，我自己覺得。咁如果人哋即係可能身體有啲唔方便嘅，咁我哋咪盡量幫下手，大家開心心。我覺得呢個心態先最重要。 係啊，所以我訪問咗佢之後，我先至覺得哇，原來香港有啲人講嘢咁刻薄嘅，真係唔覺喎。其實香港人好有質素 啊 嘛。 係啊， 所以希望大家諗諗咯。 嗰啲係小眾嚟㗎。 係啊，同埋冇錯係小眾嘅，希望啲小眾都冇埋啦。你自己係咪先？同埋佢哋話誒，最唔中意啲人咧用啲奇異眼光望佢。 嗯 大家都就一就咯， 係啊，所以最唔抵咧就係一啲小眾啦，就令到一大部分嘅人咧都係要同佢一齊承受，就覺得啊香港人係咪刻薄啊呢啲咁嘅名，其實咧香港人好多都係好有愛心嘅。 係啊，所以聽多啲晨光第一線咧，希望大家啲愛心翻翻嚟啦，啱唔啱啊？ 好啱聽嘅呢句。 係啊，大家記住啊，11月13日就可以喺殘疾人士就享用呢個免費嘅多種嘅公共交通工具嘅，咁同埋船啦，頭先我講咗啦，去玩下，其實好多無障礙設施咧都方便呢啲殘疾人士嘅。 係啊，巴士都可以上啦。 是啊， 都很方便 啊，系啊，即系大家留意。 好，大家留意住，唔该晒 Didi， 唔该晒。天气方面问问阿欧啦，所有风球除下啦，唔知道而家出边仲大唔大风咧？早晨啊，欧。 喂，早晨啊，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早晨，早晨。 早晨，系出边天气 O 唔 OK 咧？ 麻麻地喎，我覺得今日咧未要繼續如常翻工翻學嘅，係 啊， 咁啊正常啦，因為落曬波啦嘛，咁但係咧今日翻工或者翻學嘅途程咧，見到大家有啲狼狽啊， 係啊， 攞遮攞遮啦，咁啊都仲會有幾陣風，你都知道如果一打風嘅話，其實你攞遮都冇乜用噶啦，係咪先？係 啊， 咁啊咁啱經過學校區啦，即係九龍塘啊、九龍城啊嗰啲學校。佢其實都見到大家都唔會帶縮骨遮嘅，帶啲大遮咁樣咁，所以希望今日大家安全抵達你需要去嘅地方，譬如你翻工嘅啊，快啲翻到 office 啦，或者安全翻到 office 啦，咁啊翻學嘅亦都如是啦，咁啊天要路滑啊嚇，小心駕駛都係啱嘅，咁啊翻嚟嘅過程之中，亦都見到有啲碰撞啦，即係其他嘅車咁樣，所以即係駕駛者特別要留意啦。咁即係你都知道，即係打風成又好，唔成又好，唔知點定義成唔成啦。唔係八號波就達陣噶嘛，係咪先？咁即係可以再掛高啲嘅風球。咁如果大家個概念都係話，喂，打風都唔係好成，估計都天氣都麻麻地啦。今日咁啊，當然詳細天氣要交俾小白。帮我哋睇睇佢啦。 好啊，最紧要就系大家即系啱啱落晒啲波啦，就唔好抱住个心态，就好心急，好心急咁样预赛咁样，其实就 O K 噶啦吓。好，唔该晒，快啲翻入嚟啦吓。咁啊，详尽嘅天气方面啊，多云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概24度，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到东南风，离岸以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嘅，咁啊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但系亦都有几阵嘅骤雨。而家咧就系21度嘅气温，咁啊都少少凉凉地吓，咁啊因为边都未见到有个大太阳喺度，咁所以21度咧，再加埋可能有啲风啊，有啲雨咧，咁啊，大家都要披多件衫出门口啦。相对湿度95%，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就属于2，咁啊低水平嚟嘅。咁啊，天文台咧都讲多次啦，已经除下所有嘅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咁啊，另外咧就由于已经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啦，不过教育局亦都宣布啊，幼稚园嘅上午校同埋全日制学校包括咧就系小学啦、中学啦，今日咧就不会停课嘅。咁但系幼稚园嘅上昼班咧，咁啊就可以咧休息一下啦吓。咁啊，另外就系肢体伤残儿童学校同埋智障儿童学校，今日咧都系继续停课嘅。咁啊，因应住各种嘅措施啦，咁啊，大家咧就要相应嘅对策咧，去到对住佢哋啦。好，时间嚟到早上嘅7:17啊，有今日朝头早嘅晨光大学啊。 晨光大学。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晨光大学咧，今日邀请到资深经理人 Jerry 喺度啦。早晨 ，Jerry。 早晨啊，小白，我真系听到你把声， 点啊？ 你嗰个早晨真系好强劲， 有能量啊！ 即系你咧，即系如果以后咧有啲咩要揾你，要揾人宣传咧，我攞你条声去宣传真系冇得顶。 点啊？ 梗系啦，因为点解我成日都讲嘛，宣传即系当然啦，要宣传得嘅，咁系梗系有啲作品啊，或者有啲事想人知道先叫宣传嘅啫，即系咁大佬，我条裤爆胎，我唔使宣传噶嘛，系嘛？咁啊，真系揾着阿小白你啲，哇！真系讲句早晨都当堂成个人，即系咖啡都 系啊， 咖啡都可以， 咖啡都可以，系啊！你就算要饮都饮半杯得啦。如果唔系，惊你精力太旺盛。好啦，嗱，今日咧咁啊，邀请到 Jerry 上到嚟嘅时候咧，咁啊都想又有难题啊。看看 Jerry 有什麼辦法可以解決得到。 点解呢？因为有阵时候我哋喺宣传上面咧，都有几个套路可以揾得到啊，捉得到嘅。例如咧啊，如果揾一个当红偶像过嚟嘅，宣传一套电影咁讲啦，或者宣传一件嘅艺术品嘅，咁呢个 artist 本身咧都已经系足够 call 晒啲 press 过嚟，咁啊当然系件系个 artist 帮咗件事啦。但另外有阵时候有啲 case 咧，又系可能件事咧。是帮翻个 artist 嘅，咁唔知咩事嚟嘅，咁会唔会喺即系经理人嘅角度嚟讲咧，系经常都要掌握到喺宣传上边应该点样喺每一件事上面考虑，而家系个 artist 出唔出好，定系呢件事上面个 artist 有啲咩身位，有啲咩角度要同个 artist 做 briefing 去到配合。其实有阵时宣传咧，宣传一件事帮到个 artist， 定系就咁宣传 artist。又帶翻件事出嚟，有冇兩者有啲咩微妙嘅關係嘅咧？ 啊，小白，真係我要真係揾你食餐飯先得啦。 點解啊？ 連續兩個星期咧， 好難啊！啲問題 都俾咗啲咁大嘅難題，我又係要再講多次，希望觀眾啊，原諒我嘅答案唔夠專業啦。 唔好咁講，唔好咁講。 點解咁樣講咧？因為又係嗰句，我只能夠代表我自己講啦，不能夠代表行業啦。上個禮拜同今個禮拜嘅問題咧，亦都係恆常我哋喺日常工作嚟嘅。在日常我哋工作，基本上我哋可能大部分开会嘅时候都系讲呢啲嘢，就系讲宣传啦。 系啊系啊， 譬如我举例我有个歌手，咁我可能月底或者下个月要派歌，系咪新歌？咁大家好容易特别系基本嘅业内人，我唔系讲好资深嗰啲啊，大家都会派歌搵边个帮手啦？ 系啊， 点样做啦？ 系啊。 有一大林嘢咧，做晒呢啲嘢 OK 噶啦。咁当然啦，我知咁，我家财万贯啊，梗系 OK 啦。 有啲甚至乎将成个嘅 PR 嘅 project 咧外判出去嘅。 系啦，有绝对有，绝对有。 系 啊，绝对有。咁好多嘢都系叫做钱作怪，咁你有钱你可以铺天盖地咁卖广告咁样。咁但系呢个世界真系唔系个个都咁有钱噶嘛，起码我唔系先啦。 我都唔系啊。 咁变咗我哋呢个头先你问呢个问题咧，就系、是、一个我哋恒常工作咧。都会讨论嘅议题嚟嘅。咁我哋话宣传件事定宣传个人咧？我唔用歌去形容啦。譬如话我用电影去形容啦。 系 好多时候啊，歌都有咁嘅情况噶。红歌唔红人 啊，有啊， 系啊，唔多有嘅。 有 你耐唔死，特别系近呢三五七十年八载咧。你知啊，喺我哋大中华区好多歌唱比赛。 系啊系啊系啊， 周不时喺我求其都噏到四五首出嚟。 嗯。 你听到个歌唱比赛，你觉得首歌哇，点解首咁好听嘅 惊天地泣鬼神， 从来未听过嘅咧。原来嗰首歌出咗八年噶啦， 系 啊，呢啲咪叫咩？红歌唔红人 咯，系啊系啊系啊。 咁、有时咧就叫做红人又唔红作品， 嗯， 有啲咧就可能系举例靓仔靓女， 嗯， 你永远见到佢咧都想买张啊，以前我后生其实叫闪卡啦，而家系咪仲叫闪卡噶？即系买个明星相啦吓。啊，或者将佢就做咗电话嘅嗰个 wallpaper， 系咪？但系咧，我叫你噏，喂，你最中意佢首边首歌啊？你又可能噏唔出噶噃。 电影咧又真系又噏唔出。 系啦，但系总言之，你又中意佢， 系 嘛？咁好啦，红人唔红作品又有， 又有。 头先就讲个红歌唔红人又有。啊，仲有啲咩 case 咧？啊，仲有啲 case 就系话个人够晒红，不但止你噏唔出佢套咩电影。直情咧拍多几套咧，一个红嘅演员变咗票房毒药。 哦， 有噶，绝对有，绝对有。啊，喺外国呢啲系屡见不鲜噶啦。啊，喺国内都有嘅。哇，有个超级大嘅小生或者大嘅男星或者女星，哇，网络红人各等各等，竟然间拍套电影出嚟收得嗰一千几百万，你知道喺内地嘅电影市场一千几百万，啊、基本上等于你冇收咁就 系 噶啦嘛。 系啊，蚀钱噶啦。 系咪啊？咁变咗。你当你见到呢啲咁嘅结果嘅时候，如果我坐喺你面前，我解答到你应该点样宣传嘅话咧，咁应该我啲生意都应该吓、停唔到噶啦，咁、所以咧，我衍生出嚟嘅咧就系话，我哋特别系我哋呢类型嘅，即系叫做比较细型规模嘅公司啦，首先要审视嘅咧就系第一样嘢就系话，宣传嘅人系永远都系一种持续唔能够停嘅工作。某程度上嚟讲，对我嚟讲，直情系一种好似翻工打卡一样咯。即系你朝朝翻到公司，你要做嗰啲嘢咧，其实你帮人去宣传咧呢一样，或者去谂下点样宣传咧，点、样去塑造佢嘅，唔好话形象咁大朗啦、啊，平时嘅言行举止， 啊，或者啊点样去揾访问啊，或者影啲咩相啊，寻求啲咩作品啊，点样去叫做展示自己喺边一方面、边一个层面有啲喜好、兴趣、影响力啊？咁呢啲基本上系恒常每日嘅工作咯。 嗯， 咁就冷面霜咧，作品嘅时候咧，就第一件事当然系好遗憾地就梗系要审视 budget 先啦。 嗯， 啊喺有限嘅资源，点样可以希望佢可以发光发亮咧？ 嗯。 咁所以你话唔系话我好谦虚咁俾唔到一个好确实嘅答案你，但系如果当你见到有晒超级天王巨星拍出嚟嘅电影都可以系一套烂片， 系啊， 或者收视完全系即系体无完肤嘅差到 差人意， 系咪啊？咁嘅时候，你其实可以想象得到，其实喺特别系演艺行业真系唔系一加一会等于二咯，咁样咯。咁所以就变咗整体嚟讲，我只能够话俾你听，呢个系一个持续每一日系讲紧廿四小时都喺个脑度盘算紧嘅一啲思维嚟噶啦。 系咪一件事或者一个人都好啦？增加曝光率就一定会向好嘅方面发展咧。 传统道理系啦，咁、但系我记得我唔记得咗我上一集定前一集都有提过啦。一啲好已经好红啦吓，好有地位啦，大家都成日都系非常之瞩目万众期待啊！唔知佢几时又有下一首歌啊？几时有下一套电影啊？嗰啲咧，其实持续就唔会持续嘅，都系要等到有作品出。先至一次个谷宣传，因为咧其实宣传都有两种嘅。 嗯， 我哋要睇下嗰个产品嘅寿命咯。 嗯， 譬如我举例，你电影你喺香港嚟计，一套电影其实喺香港最差嘅时候，一套电影系上两个星期嘅啫。 嗯， 好少少嘅可能系上耐啲。 嗯， 咁啊当然啦，而家近年疫情慢慢放缓，但系电影作品未有好多排上院线嘅时候，咁可能啲戏又会做耐啲都唔定。 嗯， 咁但系咧大部分嘅作品咧，当嗰、那个经济环境、社会生态回复翻正常嘅时候咧，都有一个周期嘅。 嗯， 譬如你话外国嘅电影，你会见到啲大明星其实签约嘅时候做一部电影，佢已经签晒，好，我会帮你做几多个， 系啊系啊系 宣传活动。 我见嗰啲超级英雄都系咁签噶。 系啦、啊，我会去，譬如我会去东京、去上海、去首尔、去香港咁样计啦吓。咁佢哋咪会已经系排好晒噶啦。咁呢啲全部都一次过。喺嗰度谷晒嗰套电影上嘅时候去做咯，咁、但系如果嗰套电影唔上嘅时候咧，你见唔到佢哋噶， 系 系啲嘅叫做俗称嘅娱记啊，有时去跟下佢哋啊，影下佢哋私人生活啊咁样嘅啫， 系 咁所以变咗其实如果系笼统传统嚟计咧，特别系大件事嗰啲，一定系草草埋埋一次过出噶咯。 哦，系啊，我都见到有阵时啲宣传咧，就系、是、可能有啲人嘅套路就系不断 keep 住个曝光率，但系有啲你发觉佢收噶，跟住佢一爆上嚟嘅时候咧，佢嗰个叫做 PR 嗰个力量咧就好强啦，一发不可收拾啦，咁又可以造成一股又一股旋风。 嗱，我會咁樣回應呢一方面嘅，我成日都係講咧，時代係唔同咗。頭先我講嗰啲咧，就係叫做話有作品先至一次過谷，平時咧就冇乜必要都唔好做訪問啦。咁你問你調翻轉，你可以問我喂，咁係咪即係冇作品嘅時候，平時做訪問又會影響咗你啦？我又唔會咁樣講咯。 嗯， 係嘛？呢、這個咧就會開始要深入少少啦。要睇下你係一個咩人咯。譬如小白，你是一个好健谈的人嚟嘅，即系你好多嘢分享嘅， 好多 你又识行山啦，嗱你又识足球啦，你又识煮嘢食啦，你又识插花啦，即系如果你有即系你有百般唔同百种唔同嘅武艺嘅时候，其实有冇作品都好，我变咗我认识嘅小白，你唔单止系一个演员，你可能仲要系一个哇百科全书嚟嘅。我真系一年五十二个礼拜，个个礼拜开个节目讲五十二样嘢咧，你都惊唔够俾你讲嘅。 哎呀，咁我应该开个咁嘅节目先得啦。我真系百科全书嚟噶， 系咯，系咪啊？咁变咗，如果我遇着小白你呢类型嘅人， 系 我就会鼓励你，喂，你咁想分享，你有咁多嘢分享。你又真係周身都張張都嚟嘅時候，唔放出嚟，我覺得有啲嘥咗。 哦， 當然咧，你話喂唔係，我已經紅到五大天王都嚟緊噶咯，我係第五個天王噶咯。咁 喂，而家呢個世代已經再唔係好似以前咁，又係嗰句早幾集講過咁封閉啦。 係啊，係啊。 如果你有嗰個 talent， 點解唔多啲展露？可能你可以獲得更多咧。 係、 啊。咁但係那邊雙，如果嗰位朋友佢完全真係唔健談嘅，或者唔中意講嘢嘅，講嘅時候佢講得好好，但係佢唔中意講嘢。咁、與其係咁，你逼佢去做一樣嘢嘅時候，調翻轉唔好話有反效果先啦。如果做咗之后做又系咁，唔做又系咁，咁你又何苦呢？你不如等佢秘密练下兵，休息一下咯。 就等佢储翻啲力啦。 系啦，咁、所以咧，我会觉得喺而家呢个年代，以前唔同，以前系你想讲，未必有平台俾你讲。啊，七八十年代你想讲，真系我哋呢啲 系啊系啊 艺人啊，喂啊小白哥，呢个访问嚟做下，即系喂，就算出活动啊，都要去真系去掠噶掠访问，系嘛？而家个年代唔同咗啦嘛，你唔问我，我有办法我自己发声。所以变咗咧，其实嗰个渠道选择系多咗。但系做与唔做咧，始终讲到尾，我只系有经理人。 系 艺人自己佢本身嗰个素质，佢自己嗰个叫做内涵，有几多嘢分享，加埋性格，先至呢啲系去真真正正去决定同埋主宰，俾我去帮你去决定应唔应该做多啲，定系唔定系应该做少啲咯。 咁、又明多咗啦吓，好唔该晒 Jerry 先，拜拜， 拜拜。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已经取消，天文台话尼格已经由热带风暴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并已经在珠海登陆。外访期间曾经确诊新冠病毒的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亲身出席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政府发言人话，陈茂波星期二抵港后在机场的核酸检测结果阳性 ，CT 值处于康复个案范围内，评估属于已康复个案，无需隔离，亦不受红码限制。当局指陈茂波已经表示为审慎起见，不会参与峰会的宴会。當局解釋，衛生防護中心按現機制評估陳茂波申報的康復記錄和核酸檢測結果，並審視臨床情況，包括沒有病徵和登機前快測陰性。陳茂波星期二由沙特阿拉伯返港，星期三親身出席峰會，上台發言時和其他港者一樣沒有戴口罩。南韓聯合參謀本部表示，北韓向東部海域發射不明彈道導彈。韓聯社引述消息說，北韓發射的是疑似中遠程彈道導彈。日本政府一度透過全國緊急警報系統表示，北韓導彈可能朝向日本飛行，呼籲宮城縣、山形縣和新色縣的居民留在室內避難。日本政府後來說，導彈已經越過日本上空飛向太平洋，呼籲民眾遠離懷疑導彈碎片。北韓昨日分四輪發射大約25枚導彈，其中一枚短程彈道導彈落在東部海域北方界線以南的南韓領海附近。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是多云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但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报告意外事故先啦。咁新界咧粉岭公路去上水喺燕江村对开，因为有意外啊，现时嗰度部分行车线受阻，塞车噶，龙尾去到新心路附近嘅粉岭公路去上水，近住燕江村嗰度因为有意外啊，龙尾去到新心路。

幾陣驟雨嘅，咁、可能咧我搭多兩句交通消息先啊。 好啊，好啊。 嗰陣一路揸車翻嚟咧，天雨路滑，咁大家真係要小心駕駛。但我翻嚟嘅時候咧，一路見到其他駕駛人士咧，今日個個都好乖仔，真係個個都揸得比較慢。 哦，咁啊好。 反而咧，最早翻到嚟就係今日，所以就係應驗咗阿小白成日講嗰句啊嘛。如果你想快啲到點啊，揸慢啲啦。係 啦， 呢個真係嘅。如果有其中有一個即係，唔生性抌多腳有入彎嘅時候咧。特別係農場道啊 ，high 一 high 咁就會好多事發生。 咁啊，全世界一齊慢啦。 係啊，所以調翻轉頭諗，好似今朝咁翻嚟，大家輕手啲，慢慢揸，其實你可以最快到達。 係啊，而家呢啲天雨路滑咧，佢又唔係話好大雨啦。 係啊， 微啲呢種雨咧，其實我經常都會覺得個地面嗰個濕嘅程度咧，係比我哋想象之中更加少。 係㗎，係㗎，係㗎。 有陣時我自己，譬如朝頭早我執貨翻嚟嘅時間咧，我都發覺條胎係其實我啱換咗啫。我都發覺條胎咧係冇平時乾地嘅時候咁咬地。 當然啦， 去到啲轉彎位咧，我都真係要收一收。不過咧。去到呢啲位置其實又好衰喎，如果你大力少少揼個 brake 咧，又好容易跣胎嘅，所以最好咧都係嗰個安全車速，加上咧就係你轉彎嘅時候就唔好下踩 brake， 收咗油先，收咗油先，係啦，跟住先至再睇下個 brake 點樣踩落去。 咁啊，仲要開燈啦， 梗係 有陣時大家落雨啊，唔記得開燈嘅，跟住後邊嗰個人咧斬咧，你仲以為佢想投訴你？其實落咁大雨嚟講咧，我都幾建議開燈。今日咧其實個叫做天光道啦，即係其實都係暗暗灰灰嘅，所以著燈係有着数啦咁样，咁啊今日嘅命题好简单啦，打风的一夜咁样啦，嗱即系过往咧，如果大家系读紧即系中学啊小学咧，你实会有作文题目噶嘛，咁啲老师咧谂唔到咧讲啲乜嘢嘅时候，或者个作文命题嘅系乜嘢嘅时候，就打风你做咗咩啊？你周记日记记得写、啊，同埋咧作文嘅时候俾个题目你哋去做一篇描写文啦、啊、咁样，嗱、我琴日咧其实晏昼你都知道开咗一阵间市啫嘛，之后朝头早都有讲啦，话挂八号波之后十五分钟就停市噶啦。咁樣你要 trade 就 trade 埋佢，咁住大家就即係放工翻屋企啦，唞下啦，或者即係到安全嘅地方啦，咁樣好啦。咁去咗安全嘅地方之後咧，咁我肚餓啊嘛， 食嘢咯， 要食嘢啦，我去商場揾嘢食喎。即係都係一個大型嘅商場。 尋日我都試過周街揾嘢食嘅情況， 原來唔係好多鋪頭開嘅。 係啊， 嗱，首先咧， 細鋪已經唔開， 係啊，連鎖鋪都唔開。 我見到嗰啲連鎖嗰啲咧，大排長龍，就算我淨係想買包咧，佢、都 你美式快餐店啦， 食嗰啲包包啦，食嗰啲包包，佢咧直頭排到出門口，開住道門俾人排隊。哇！我見到咁樣，我初頭因為已經醒㗎啦，我諗住手機落單啦。 係咪嗰啲粉絲啊？仲係 唔係啊？真係買嘢食嘅啲人，跟住我已經手機落單嘅時候咧，佢就同我講，因為系統 故障係嘛， 就不受呢、不受理。 有冇用 F 五啊？係 啊， 買個包都用 F 五。 係咯，跟住去到現場睇嘅時候咧。佢 真係好多人排隊， 真係非常多人排到出門口。仲要就係佢而家咪有好多快餐店，佢啲有啲自助機嘅， 嗰部機都要排咯。 自助機又排，跟住佢啲機又可能 server 又 down 埋，跟住三部機得翻一部 run。然後咧，佢 cashier 嗰度咧，哇排到冚！我即刻見到，我情願翻屋企六個面食算。 我咧都係見到呢個情況，咁啊美式快餐店咪排隊啦，跟住咧就喺一間連鎖嘅茶餐廳嗰度等飛。等飛要叫號啊，即係叫 number 先入到去。咁我諗住啊，喺個商場嗰度行，我去咗南昌站嗰、那個即係港鐵上蓋嗰個商場嗰度揾嘢食。諗住點都有一兩間鋪頭開啦。 就係冇。 哇！即係得戲院開啊、你賣衫嗰間 U 字頭連鎖咧、我記得過往爆風球都開。 係啊， 佢都冇開喎。你賣波鞋有兩三間大牌子嗰啲啦，都會開下啦。唔開喎，成個商場咧。啲人都係揾嘢行啊，太悶啦！因為啱啱掛波嘅時候兩點零三點嗰啲時間咧，其實個風味咁熾熱噶嘛，跟住、大家諗住啊，去商場行下買啲嘢啊，或者平時冇時間換秋裝啊，買兩件衫，我完全冇。成個商場啲人係點咧？由東面。行去西面，再西面行翻去东面，好似 Walking Dead 咁。因为佢想搵嘢行，完全搵唔到。我就见啊，大家兜兜面行，又买唔到嘢嘅。 系啊，所以我就寻日咧出现咗一个好奇怪嘅情况。因为寻日朝头早咧， 大家都有諗過會唔會朝頭早就已經掛，即係坊間都有好多咁嘅説法啦。咁、就係因為有呢個咁嘅説法咧，所以有啲鋪頭就覺得，喂，如果佢天文台亦都話咗幾點會掛啦，咁、不如就叫啲員工咁今日你直頭唔好翻啦咁樣。咁啲老闆咧又覺得，都叫佢唔好翻啦，咁直頭嗰日就慳翻，希望個路面又安全啲咁樣。咁、所以就變咗，其實好多鋪頭仔。佢本身尋日都已經係冇營業，佢唔係話 一開始已經 係啊，佢唔係話去到中午咧，一聽到要掛爆煲，佢先喳喳臨收喎。佢一早就已經冇營業喎、即係有呢個情況出現 啊。係啊，所以都見到即係我唔知係生意唔好啊，定還是即係公司體恤嗰啲連鎖時裝店啲安全咧，即係完全冇鋪頭開，除咗超級市場同埋頭先講嗰啲食嘢嘅地方咯。咁食嘢嘅地方我又真係等咗成個鐘頭先入到去食個叉雞飯咁樣，但已經好好噶啦，我覺得。 你講開叉雞飯咧，我尋日其實都有斬到啲燒味翻屋企，即係諗到夜晚食。 正常發揮啊，呢啲 係啦，冇錯啦。咁我去到個茶樓，喺茶樓買啲燒味啊嘛，咁啊一路斬呢一個嘅叉燒同啲燒鴨嘅時候咧。咁啊，個師傅今日同佢傾兩句啦，傾兩句嘅時候，個師傅又剩咗幾句俾我聽，佢又同我講啦：，唉，你啊好啦，一掛煲啊，斬埋燒味啊，翻屋企啊咁樣。平時個師傅都健開嘅，平時好好笑口啊。一去到掛爆煲嘅時候咧，哇！佢啲負能量出曬。 咁佢係因為太多嘢做而負能量，定還是佢都想同屋企人團聚？ 應該係後者，佢都想翻屋企有機會。咁、跟住佢就同我講啦：，我八號波都冇得翻去㗎。我哋做飲食嘅話，只要有車去到，有車行，我哋咧就要出入㗎啦。我哋就要留喺呢一度咧，翻工㗎啦。嗱，如果你掛咗爆煲嘅。咁有陣時都要睇下老闆點樣決定㗎，咁又要留喺安全地方，咁呢度有安全地方喎，咁樣即係聽到幾句咧，我都嗰刻我有少少覺得係有啲心噏，即係我哋大家都趕住翻屋企，諗住啊，大家都安全啦，我又可以同屋企人見下面啊，其實仲有社會上一班人咧，佢哋仲好努力喺度工作 服務行業嗰啲、即係你又去睇戲，人哋又繼續 賣飛俾你 爆谷啊嗰啲咁，所以都即係向呢一班嘅朋友仔撒劣啦，但係咧。題外話，我又想多講，即係舊時咧打風咧，我記得僆仔咧真係好開心嘅，即係就算翻一份穩定唔係翻 shift 嘅工咧，都係開心。咁你放假咪放假，翻工咪翻工咯，係咪先？即係打風假咁樣打風假，即係好 happy 嘅，即係同網民一樣。我發現咧，即係呢幾年咧，即係好認真，即係譬如晨光咁樣咯，我真係成兩連續兩晚完全瞓唔到嘅。我講句真心，即係琴日咧就五點零鐘嗰啲就已經即係趌醒咗啦，跟住諗下個風會唔會掛，好啦唔掛就十二點零到兩點掛啊嘛，跟住我就喺度諗我晏晝使唔使翻中環開工啦，咁已經好 struggle 啦。跟住今朝咧，其實個風都打得好耐噶，因為佢琴日咧有一下咧，天文台有公布话挂到凌晨两点噶，咁、我谂住凌晨两点啊消除晒啦，咁我就真系校咗少少闹钟睇一睇手机，点解朝头挂到凌晨五点？咁五点会唔会再 postpone 咧？我有少少 hesitate 啦，系咪先？即系做一个人或者我要翻嚟做广播噶嘛？咁当年过程之中，我有睇少少。黄家马，你对呢、這个 欧联啦， 欧联嘅比赛啦，我有睇少少，但系个重点因为连续两晚完全都不能入睡啊，真系。 我哋试下将所有嘅嘢咧，用另一个角度去睇咧，得出嘅结论可能系唔同嘅， 系咪啊？ 即系当然咧，嗰个事实都系一样咧，即系譬如正话欧港嗰个商场都系由呢边行去嗰边，嗰边行去呢边咧。调翻转头谂下所有嘅嘢先。嗱，譬如个商场打风啊嘛，打风系应该唔开嘅，点解咧？咁就係如果你有嘢開，啲人咪會去行囉。 係啊， 啲人會去行，即係啲人會出街喎。啲人出街咁咪危險囉。咁其實打風大家應該留喺屋企㗎嘛。咁唔開，咁你咪冇街行囉。冇街行你咪留喺屋企囉。咁其實反而一件好事嚟㗎喎。所以唔好開，即係由佢。 而家啲商場呢最大問題就係黐住個地鐵站。 都唔應該開嘅，都唔應該開，因為始終都係一個八號風球。 係啊係啊， 八號風球，我哋呢度啊，直頭有嘉年華添，哇！啲人去曬， 所以其實 好難。 如果照中哥咁講咧，戲院都唔應該開。 嗱，呢個咧就兩睇啦。咁其實係應該唔開嘅， 係 應該唔開嘅。咁但係 因為 serve 你嘅人其實佢都有危險噶嘛。 因為戲院裏邊嗰個戲院座位嘅數目咧，你始終可以計到數噶嘛。如果你個商場開咗，你行商場嘅人係唔知有幾多啊嘛。咁呢個係另一個考量咧。佢就話小白講嗰個燒味師傅， 係啊， 其實唔係淨係燒味師傅嘅。 嗯， 通常咧，如果你見到人哋放假，自己要開工咧，個心一定唔爽噶啦。 係啊， 即係唔係一定燒味師傅，個個都係咁樣。 係， 咁但係。 如果是又调转个心态啦嘛，喂，我仲有份工，我可以令到人哋舒服，呢个系一个睇法啦。如果是人哋唔使翻工，我要翻工，又是完全相反嘅角度，睇下你自己想点睇嘅。即系如果你系觉得，我都想放假，当然可以咁睇啦。调翻转头，我可以帮到人哋舒服地过到呢一个咁样嘅天气。咁其實又係另一個睇法啦。咁呢個睇蕭美師傅自己啊。 係啊， 你下一次見到蕭美師傅，可以同佢講：好彩有你啫。如果唔係你，我叉燒都冇得食。 我頭先，我將你頭先嗰段説話咧，我打算喺節目重温嗰度咧，就去買蕭美嘅時候播翻俾佢。 播翻俾佢聽，係啊， 睇下佢 斬雞嘅時候俾雞頭你。定雞尾你，定雞髀你啊！ 嗱，蕭美師傅， 即係心理題，你試下將頭先鐘哥嗰段嘢 play 翻出嚟。 係啦， 你睇下個蕭美師傅俾邊嚿雞你，我都好想睇下呢個實驗。 我都好想知道 蕭美師傅。嗱，好彩有你啫，如果唔係小白叉燒冇得食啊！ 係啊， 呢個同埋咧，即係好多樣嘢都係咁樣。即係當然咧，我哋譬如話翻唔翻工呢樣咧，我就好簡單，我就預咗會翻噶啦，唔好諗啦， 係啊， 點會唔使翻啊？預咗會翻，今朝我同阿小白講電話都話，我都算到啊，點會唔使翻？計一計數，都係即係收拾好心情啦。不過今日我都出晏咗少少門口啊，咁點解咧？又係今日雖然係白霧同埋嗰個相對濕度咁高，我今朝又係有呢個鼻血指數啊， 係 今朝繼續啊， 冇理由噶。 但今日之後咧，我就安心啦。因为早两日，早两 会有鼻血指数嘅， 唔系因为我成日鼻 血 嘅， 系啊，但 干得滞， 但系依家唔干啊，其实 前几日啊嘛， 上个礼拜 前几日流啊， 系啊，50%打落嚟噶啦，已经系呢两日打风湿翻啲啫嘛， 系咪真系关干燥事噶？ 我不嬲都系嘅，一乾燥咧， 你夜晚有冇自己收埋喺度有啲 系啊，有啲书啊， 仲系用书唔系话？现在都什么年代了啊？ 再一个数码 上网啦， 即系但系依家相对湿度，譬如95%，你个鼻有冇舒服翻好多咧？ 好啲，好啲。咁、但系今朝都有流。咁、但系我话点解会好咗咧？因为早两日咧，全部一路都系右边流。今日終於左邊 咁奇怪， 咁所以兩邊都暢通咗之後，冇嘢啦，應該可以路路暢通。 聽日兩邊一齊 咁正，咁可能我真係換咗數碼化嘅書啦， 冇事嘅。 的书陪我在家，班机忽然比现时可观看落下，就算刺伤也未怕，满手鲜红当摘花，即使失眠几难挨，仍可冥想一下。与你分手的痛楚，当作练习都不错，日后更苦都不会难倒我，共你仍堪称好结果。离开我得到自由没关系，难受是为了使我珍惜这浮世，能流泪证实前事不算枉费，留不低令彼此找到全新关系，回忆赠给我未来能受惠，才顿在世谈情仍像换季，仍能自我安慰。 再苦都可以捱几仗，为你才知怎先算伤。 无论点咧，都有半日假俾大家歇一歇嘅。咁啊，嚟自古巨基啊 ，MC 张天赋嘅作品《自我安慰》啊， 系啊，得翻四分钟左右啦。咁、温馨提示下大家一样嘢咩咧？寻日都有睇到啲新闻报道咧，就讲到呢个电费嘅问题，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啦？电费喺嚟紧嘅时间咧，肯定会成为一个即系全世界都会讲嘅议题。无论系欧洲，其实香港都系香港电费咧，因为你又要環保，但係又要嗰個價格又有所調整，咁而家受到呢、即係國際能源嗰個危機嘅問題所影響咧、其實我哋都即係都講咗啦，我哋出年個電費係肯定會加嘅，咁、會加幾多個 percent 咧？ 就未知啦。 係啦，就我自己有睇過啲報道，就話都會加到譬如11%左右咁樣啫。咁睇下佢最終會加到幾多啦。咁如果你話我加一成嘅、如果你問我嘅話咧，我覺得其實係真係多㗎。咁、所以咧都要諗繼續啊，諗更加多嘅辦法咧。 慳電 係啊！你睇新聞，佢哋都係話冇希望市民慳電。咁、慳電，我自己都之前都提過啦。譬如嗰啲熱水壺啊、長插嗰啲咧，我而家個套路都轉咗少少啦。開始，我懷疑我亦都開始想放棄嗰、那個，雖然佢未壞，但係都有少少想放棄，因為個電咧真係越嚟越貴， 即 係而我覺得係浪費。 個邏輯係我加你電費，但係就希望你慳啲使，係咪咁嘅意思啊？即係我加你電費， 係我唯有慳 啲 使 咁樣。咁可唔可以擺落去？我加你人工，但係你慳啲使啊？但係冇老闆會咁諗喎。我加你人工，但係你慳啲使啊？ 係咯， 唔會有老闆咁諗喎，好奇怪喎、 電力呢方面就會咁諗喎，係咯。咁因為我自己我哋用銀荷包交電費啦。咁、但係如果你話除咗係上次提過嗰、那個長插嘅電熱水壺之外啦，仲、有一啲咧，其實都幾容易令到我哋疏忽，但係其實佢長期咧都係霸佔住電嘅。咁、你話？是不是好像我小时候一定要整个插槽拔起呢？现在就不用了、因为它现在一个拖板呢，它有很多 on-off 制、那些 on-off 制其实你熄了呢 就得了， 只要没有了灯仔，即是代表它是没有电力过的话，其实都已经帮你省了电、虽然你说那些电呢、普遍来讲它都叫做用的 work 数是低的，那讲到可能譬如一个月，那你可能真的省到十几元至到、如果你多东西插的那就几十元的电费， 少 数 怕长计， 但是真的是少数怕长计。还有我永远都抱着个心态，你不要只是向钱那方面去看，你用環保的角度去看，其實個人亦都在用電方面會更加心安理得。 用錢啦、用環保嗰方面啲人都 係好咁啊，用錢啦。 因為其實你屋企好多設定同埋 default 咧，你頭先阿小白即刻又諗咧，其實屋企都有兩三樣嘢都係長插住嘅，但係長插住係點解咧？就係、是、個設定啊。譬如咧，我嗰個 D 字頭嗰個吸塵機咧，佢咪有個阻嘅， 長期插電啊嘛， 掛牆嘅，佢掛牆嗰口已經係懟翻落去嗰、那個位置就已經係插住電咯。 其实同一个道理，譬如吸尘机咁讲，我讲得啱啦。游戏机都系嘅，游戏机你长插住嘅时候，其实佢又系用紧电，或者甚至任何电器，你只要系用 remote 去到控制嘅话，点解你可以用 remote 可以控制个电器呢？因为佢嗰边备用状态当中啊嘛。 备用状态的时候，它一定是用紧电的，不论是多定是少，它一定是用紧电的。咁它用紧电的时候，它亦都消耗紧。咁所以，譬如你就个微波炉，微波炉嗰个有冇有个钟嘅？佢顯示即係而家幾多點？其實嗰個老實講啊，係我覺得係有少少多餘嘅。咁可能有啲人真係會覺得有用啦。咁但係佢又同一時間佢又係消耗緊電嘅。所以我有諗過就係，不如將屋企呢一類型嘅電咧，就換即係而家都係嗰啲 on off 制咧，就將個 on off 制可能擺翻出嚟多啲。 咁你見到啊？ 係啦，見到。咁你備用狀態咧，你嘅時候都熄埋佢。 係。 咁你連埋嗰少少電都慳，你千祈唔好睇少嗰少少電喎。可能我哋其實每個家庭都去到慳少少電嘅時候咧，咁你就變咗成個香港可以慳更加多。 我知用拖板幫唔幫到手？即係如果用拖板未有個紅色嗰個掣，你拍相先著嘅。 哦，係啊，係啊。 咗係咪都仲係備用狀 態？其實如果你見到佢有啲燈仔著緊咧，佢都係備用狀態，咁佢都係燒緊電嘅。就算譬如有啲 燈仔本身都燒緊電啦， 冇錯。 著個係 呢個好嘅指標。譬如咧就係譬如電腦，有啲人中意用電腦去到插電噶嘛，即係 USB 插入去。其實個電腦有陣時冚埋咗咧。你個發覺個 USB 都幫你撐電嘅，咁係因為其實佢仍然扯緊你啲電。咁譬如呢啲位咧，可能大家就始終能源危機都嚟緊啦。咁所以我就覺得應該要轉一轉嗰個手勢，令到我哋咧即係喺多啲電器用嘅時候咧，係真係用，我哋先去用佢嘅電。扯埋佢電，如果唔係平時嗰啲就備用狀態咧，就最好都係掹咗埋佢啦。咁大家慳多啲電，慳咗嘅電咧，留翻可能第日緊急嘅時候可以用啊。 結果。前总理内塔尼亚胡阵营将获得65个议席，有望获授权组阁。初步点票结果显示，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右翼利库德集团在国会120个议席中获得32席，成为最大党。现任总理看守总理拉皮德领导的中左翼政党拥有未来党，获得24席，紧随其后。极右翼政党宗教犹太复国主义党以14席排第三。按初步点票结果反映的形势，由利库德集团、宗教犹太复国主义者党和另外两个宗教政党组成的内塔尼亚胡阵营共获得65席，超过国会半数议席，有望得到总统克尔佐格授权组阁。日经平均指数报27,663点，跌1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33.3美元，卖出1,633.43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5，日元147.9，瑞士法郎1.004，加元1.373，人民币7.291。英镑兑美元1.138，欧元兑美元0.981，澳元兑美元0.634，新西兰元兑美元0.581。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地区，同时热带低气压尼格的外围雨带正为该区带来骤雨。上昼八点，尼格集结在广州以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广东西部并逐渐减弱。预测本港是多云，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但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就是粉岭公路去翻较早前啦，较早前就去上水方向近住燕江村的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龙尾排到去新田嘅。咁但系出九龙方向咧，近燕江村咧又有交通意外，咁所以而家粉岭公路。去翻九龙方向啦，近住燕江村咧就一带开始车多，咁但系去上水嘅车龙比较长噶，咁再重复多次啊，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燕江村嘅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但系龙尾排到去新田对出，咁但系反方向粉岭公路去翻九龙方向近住燕江村咧啱啱又发生交通意外，咁所以而家粉岭公路出翻去九龙方向近住燕江村一段咧就开始车多。另外在九龙区 公主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培正道桥底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公主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培正道桥底一带咧都系挤塞，龙尾排翻去窝打老道啦，近住圣佐治大厦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入回去黄竹坑方向都是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在飞鹅山道，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律伦街一段挤塞龙尾亚加路街，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喇沙利道挤塞龙尾就在富豪东方酒店，收某平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宝林路近住马油塘村，咁龙悦道落翻歌和老街啦，车龙排翻去呈祥道近苏屋村。喺港岛区，数码港路来回方向近住资讯道一带咧都系挤塞。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华都花园车多，咁而家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喺马场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龙虎榜盘周精选， 正所谓 raw raw 地，咁先系做自己。編屋上面加入咗 Auto Tune，Adam 話今次聲線上咧刻意營造咗一啲比較拆啦同埋 raw 嘅感覺，去配合 Masoff 做自己呢一個歌曲主題。作曲編曲都有 Gu Chen， 填詞 T-Rex。监制徐浩 Gu Chen， 上榜八个星期连升七级，反弹翻嚟龙虎榜嘅第十二位，红座星 Masoff。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香港电台第二台周末新节目 《约五零遇上一七零》。 大家好，我是新时代奋斗者的 Ficky， 好开心可以参与150遇上170，同大家互相了解一下，好开心之后继续在大气电波同大家见面。 逢星期六下午3点至5点， 奔晨、 小伦、 妈咪、 Mika、 船仔、 Ficky、 莉莉姑， 150遇上170，新时代奋斗者同你倾极都倾不停。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Hello， 大家好，我是谭嘉怡。如果想听我唱一些经典金曲，或者想知道我的音乐故事，记得留意港台电视31的港乐港乐啦。 星期日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国家广电总局组织指导创作剧集，陈宝国、黄千源、李庚希领衔主演。大考 2020年疫情的出现，一众高考生面临前所未有严峻的考验，由政府到社会，由校长到家长，所有人都为一众的学生努力地构筑防火墙，学生亦都为自己的目标奋斗到底。 大考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港台电视31。 让我焕发，与你多么接近。 财经第一线。 8:12啊，星期四嘅早上咧，继续请我哋嘅股评人朋友出场啊！有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啊。Dicky 早晨， 早晨， 早晨 ，Dicky， 早晨，欧中国小白你哋好啊！ 系啊，嚟到星期四啦，咁啊都要睇睇啦，咁啊美国时间咧，咁啊 FOMC 啦，咁啊美国联储局嗰件事啊，点样影响美股嘅走势，以至有冇机会令到香港呢边手咧都有啲唔同嘅效应出现咗咧？咁啊，一定要交俾 Dicky 帮我哋睇睇啦。唔该晒你啊！ 好嗱，讲到咧呢一个美国联邦储备局公开市场委员会咧，咁啊大家都等待已久，就系呢一个11月2号，亦都系本年度尾二嗰次嘅议息会议，咁啊大家咧都会好等待噶啦。点解咧？等咩咧？就唔系等净系个加息决定咁简单，因为加3/4嚟就预咗噶啦，等两样嘢嘅啫。一就是會議記錄，咁而二咧就是、鮑威爾嘅言論啊咁，哇！尋日咧真係都幾驚嚇嘅，即係如果你又純粹講美股啦，不過咁講啦，即係如果用驚嚇嚟形容咧，我又覺得誇張咗少少嘅，因為實際上真係喺美國股票市場真係啊，而家呢一啲咁即係水平嘅指數，講緊500点嘅波動。其實都係講緊個咧 1.几% 嘅啫。嗱，好啦，即係都要講翻成個事件先來龍去脈先。咁啊，因為過去嗰一個月咧，咁啊美國股市表現就都幾好嘅，由低位咧反彈幅度速度都幾大噶啦。因為講緊上個月個道瓊斯指數咧係1976年以嚟最好嘅一個月份嘅表現，升咗14%。尋日咧咁啊，大家咧就等待呢一個議息嘅結果啦。咁好啊，出咗嚟啦。咁亦都咧個會後聲明咧，咦有少少好似想暗示定係明示喎？即係講緊嚟緊呢一個嘅加息嘅，即係話嘅步伐咧，有可能咧就會慢翻啲落嚟啦，因為咧。即係喺過去呢段幾長嘅時間持續咁樣加息啦，咁啊，但係好啦，咁啊，當大家咧就覺得哇正啦，嚟緊加息可能會慢啲啦，咁啊，跟住咧就個美國股市咧就係都顯著繼續做好啦，咁啊，導致咧當時咧都升到成300-400点左右到，咁但係咧事不難知咧，咁啊到阿巴威爾出嚟講嘢咧，因为佢讲嘢个口风又同嗰个会后声明嘅啲文字又有少少唔同嘅， 系 都系嘅。有阵时咧，即系做人嘅，即系好难讲嘅。即系写嗰样同讲嗰样咧，有阵时加埋啲语气表情咧，又唔系嗰啲嘢嚟嘅。咁好啦，咁但系咧讲咧，佢就话咩？就话嗱，而家咧太早啦，去讲几时停加啫。咁咁佢讲完呢样嘢之后咧，咁啊，仲有再补多一句，就其实咧。仲系咧漫漫長路噶啦，當然咧佢就肯定唔會慢慢 turn low 咁啦，佢咧就講英文啦，就 we have a ways to go 咁，咁啊即系點樣咧？即系呢個我嘅理解啦，個意思即系話未有耐啦，太早啦，而家快咁快同我講唔使加咁，咁好啦，就當咁樣嘅言論一出咗嚟嘅時間咧，咁個美國股市咧就極波動啦，上到成33,000点嘅道指咧，就跟住咧就反覆回落，咁啊去到即系收市咧就去到32,200，即系來回咧即系掟即系爆上去再掟翻落嚟咧，咁都有成800点嘅，咁如果你話用200-800点嘅波幅嚟講咧，仲係咁短暫咧。咁就幾驚嚇嘅，即係話即係嗰個回落嘅幅度同速度咧都幾驚人。咁啊當然啦，完完全全咧即係都係因為呢一個所謂未來貨幣政策嘅呢個睇法，對於即係加息嘅預期展望係有所即係唔同嘅睇法。咁但係咧講到你話係唔係實際上真係咁差咧？嗱點講咧？因為咧我哋即係睇呢個利率嘅期貨嘅預期啦。咁其實而家喺呢一秒鐘咧就都有一個。比較即大嘅機會率都會覺得，喺而家呢一秒鐘咧，即係都未咁快咧，就會停加息落嚟啦。嗱，不過去到而家即係講剩翻12月最後一次議息會議咧，已經係唔係太重要啦，因為即係都會剩翻一次啫嘛。咁而家咧去到估計出年嘅呢一個第一次嘅議息會議，講緊咧就係2月1号咧，咁而普遍都會預期啦。個聯邦基金目標利率咧，即係聽完阿鮑威爾講嘢，加完息睇完曬個會後聲明咧，就估計都會去到咧就4.75厘到5厘嘅水平啊。咁點咧？去到4.75厘，咁其實如果你真係去到而家即係呢一個水平咧，都會市場普遍過呢段幾長時間預期嗰個所謂嘅息率有機會去到一個即係。 所謂嘅高原期前嘅一個位置啦，即係去到大概五厘左右度。咁啊，又係嗰句啦，就睇下係咪真啦。但係當然而家咧，期貨市場咧就有個即係咁樣嘅睇法啦，即係話去到現在，即係嗰個加息嘅步伐咧，就可能會略為咧就係放慢啲咁多。咁但係咧就其實咧都係繼續要加，因為咧就始終打擊通脹都係頭號敵人咁啊。即系唔系话唔使睇经济，不过通胀都系一定要打击咗先。 嗯，咁啊，想问问 Dicky 啊，翻翻嚟香港呢边望一望咧，咁呢个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论坛咧，咁其实即系好多人都发言咧。我想问问 Dicky， 其实喺咁多发言里边，我哋可以睇到啲乜嘢系真系可以帮到我哋去再望远少少咧？ 嗱，應該咁講，其實咧呢個峰會咧，最終都係真係風雨不改咧，就算風繼續吹嘅情況之下咧，都可以繼續即係如期，甚至乎好順利地舉行咧。即係站在我都係即係金融界嘅一份子咧，我都覺得相當之鼓舞嘅，同埋咧亦都係一個正面樂觀積極嘅角度去講，即係三年啊，我哋香港都冇一啲咁大型嘅一啲嘅金融界嘅盛事，即係以往可能好多都係一啲大型嘅展覽啊，甚至乎好多嘅一啲研討會啊，都會香港舉行，幾年都冇咧，都真係嗰種感覺唔係咁好。咁但今次咧，金管局咧都真係搞得非常之成功嘅，我都會覺得，即係與會嘅參與者嘅份量啦，嗱當然咧，我哋講佢份量嘅時間咧，除咗就咁我哋好輕描淡寫講話啊，好多都 CEO 咯嚇，即係好高級咯咁啊。但係咧，如果你話即係再仔細啲睇咧，即係有啲更加有趣咧，即係可以睇下，譬如話部分啲例如投行嘅主席啊、CEO 啊、私募基金嘅老細啊，咁其實咧，如果即係大家再去即係各國嗰啲富豪榜度睇下咧，你就會發現哇！即原來咧，即係讀書讀得叻啊，喺嗰啲 Ivy League 長春藤畢業，跟住又入到啲投行，再做到最高級咧，啲人工真係唔係講笑㗎嚇、即係總之，即係相當具份量。咁我諗即係好客觀講咧，就係話，起碼即係我哋都展示翻即係國際金融中心，即係嗰個超級聯繫人嘅角色啦，以至到就係話，即係全球即係好多嘅一啲大型嘅金融機構。即係嘅領袖啦嚇，嚟到香港佢哋嘅發言，當然咧都極具份量同埋極具即係前瞻性嘅，即係對於未來經濟嘅展望。咁我會覺得即係絕對係值得去聽嘅。咁啊，甚至乎亦都好希望啊，即係喺未來即係呢類型嘅活動咧，都會係。有更加多啦，香港啦，咁呢個都會係正面嘅，點都好。 咁啊，琴日開會都幾叻啊，半日市倒多少少啦，咁啊有成千億成交喎，咁樣如果日日半日都有一千億，成個二啊，咁啊港交所 係啊， 港交所嘅股價唔使咁啦，係咪先？係啦，咁啊啲內需都幾好啊，係咪小白？ 係啊，咁啊另外都想問下 Dicky 啦，其實市場咧亦都憧憬內房嘅防疫政策嘅放鬆啦，咁啊餐飲以及旅遊股咧，其實都有唔錯嘅前景，咁啊中咧，譬如美團咁樣啦，佢從事就係餐飲外賣啊、酒店啊、旅遊呢啲嘅業務，佢哋亦都有嘅。咁但係根據翻咧，就係譬如彭博或者係摩根士丹利呢啲估計嗱，佢哋嗰個業績咧係咪都會越嚟越好方面，即係向呢個方向走咧咁樣？ 嗯，琴日都幾好啊。 好，咁啊嗱，你特別問緊美團啊，咁但係咧，我就都想即係除咗講美團之外，都將成個即係畫面再同大家講下，因為嗱，過去我哋嘅港股咧。即係好無奈，曾經咧跌到去13.5、14年咁滯嘅低位，咁當時即係講緊，哇！即係14,600呢啲位置咧，都真係唔係講笑。我入行嗰陣都唔係呢數嚟，即係當然及後金融海嘯一定跌到更加低嘅啦嚇，10,876都見過。咁但係咧都真係港股真係表現好低殘。咁好啦，去到現在啦，咁其實頭先你都講啦，即係隨住喺未來咧，從一個即係經濟啊，逐漸都會開放，因為始終咧，即係雖然疫情係啊，都係一個封控管理，但大家都會睇到而家嘅封控管理內地咧，同即係啱啱疫情爆發嘅初期係幾唔同嘅。而家可能係會即係全民檢測啦，譬如澳門都已經完咗啦啊，咁都即係嗰個效果都理想。咁而第二咧就係話，當真係出現疫情嘅時間咧，可能封控就係話。其實唔係唔運作嘅，譬如我嗰個廠繼續運作，咁但係啲人員咧就係封控嘅管理。咁喺目前而家呢一刻，即係動態清零，雖然不便，甚至乎咧，即係亦都之前亦都有啲即係 可以話喺啲社交媒體有啲人嘅即係自己講話，好可能咧會成立一個局咧，就特別咧係講緊呢個重啟經濟嘅，咁我就會覺得哦，即係呢個就同動態清零同國家主席習近平講嘅言論有啲唔同。咁但係無論如何，即係當然啦，即係市場嘅一啲嘅即係所謂嘅即係話傳聞啦嚇、最後可能被證實唔係屬實都好啦。咁但係實際上好客觀講咧，就咁講喺而家呢刻咧，各行各業咧其實嗰個活力咧都即係慢慢好翻啲嘅。咁同埋政策嘅。嘅角度都真係幾支持嘅，因為過去即係淨係逆回購操作都即係做咗好多，即好多一啲寬鬆嘅貨幣政策都做咗好多。咁當然我就唔係特別針對話啊睇唔睇好美團或者個別嘅一隻股份。咁但係喺過去呢段時間的而且確就成個金融市場，無論係特別我哋港股啦，以至到就算 A 股都好啦，即都係有個比較明顯啲嘅回升嘅。咁所以咧就即係升到嚟而家，可能大家都會好話，咁即係話點啊？美股咁樣彈上去之後，再俯衝翻落嚟。咁但我又想講，唔好忘記人哋即係個道指都升咗14%。咁而家真係埋單計，今日其實都係跌1.幾%嘅啫。即如果以高位計，就當然跌多啲。所以我諗即係有望就係我哋嘅港股嗰個嘅氣氛咧，同埋以至到。即係個表現咧，即係當然你話會唔會今日都受到即係預期加息嘅幅度比預期，即係可能又未咁快停落嚟，有啲影響啊，回翻啲啊，咁都唔出奇，因為都連續急升了兩日。咁但係始終嚟講咧，喺而家呢一刻咧，恆指都叫突破咗條10天移動平均線，望住廿天線，所以好短嘅目標就放喺16,100咯。咁但係如果你話守得住10天線15,300嘅話咧，呢一輪嘅反彈都未完，同埋過呢幾日嘅成交金額都真係反映得到市場真係某程度上，我真係會覺得好可能都會對呢、一個即係香港嘅經濟未來嘅表現，尤其是係今次呢、一個即係金融峰會能夠順利進行啦，即係亦都同國際接軌啦，我覺得都真係有啲關係 嘅。咁希望有一个新嘅盼望出现咗，或者新嘅希望出现咗咧。咁啊，港股啊继续升翻上去，股民们开心啦。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啦。咁啊，听日再同 Dicky 倾偈，唔该晒你，拜拜 ，Dicky， 拜拜。 屋企个小朋友点都唔肯戴口罩啊？ 点解啊？ 佢话箍住块面好辛苦。 你可以试下同佢一齐戴口罩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小朋友见住大人戴口罩，就会想学你一样咁戴噶啦。 系、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啊，今日咧就想讲一个优惠咧，其实就系因为大家想食好嘢，同埋想食抵嘅嘢而起，但系咧有阵时会有机会咧因祸因福啊得祸，意思系乜嘢咧？嗱，大闸蟹蟹季，我估小白同埋钟哥都开咗啦， 开咗龙啦， 反而我未食嘅今年，我就好想 咁迟点解你啊？ 快啲， 你等工啊？ 唔系啊，礼拜六日。原先有得 plan 可以食嘅，啊依家系食工嘅季节啦，系嘛？ 而家都好似仲系食紧乸，嚟紧都好似差唔多食工嘅。 哦， 食乸先。 好啊，好啊，好啊。 咁仔细嘅、你哋， 梗系啦， 好简单，有得食就食咯。 其实十月咧，反而咧，我唔系未开蟹季，我食咗嗰啲黄油蟹啊，哇，好劲， 好正、啊， 盐水煎黄油蟹咧，即系仲要重重地皮咁样咧、即系重皮蟹咧，一揭个蟹盖咧，跟住成塊膜跟住入面全部都高咁樣、流口水添，點算啊？朝頭早，但系咧講翻呢一個因福得咁啊，大閘蟹放題，咁點不知咧就有啲網民咧就將一隻咧蟹擺咗上網，話哇呢啲蟹咧真係唔食得咁樣，佢係黑色腮噶，咁、咧已經係掛咗啦，掛咗，直情掛咗啲，唔止壞咗啦。咁啊呢、這個連鎖嘅酒樓集團咧，咁就疑似咧。將啲死嘅蟹咧都奉上去俾客人去食咁樣，咁、投訴都無動於衷咁、樣。 係咪佢哋即係嗰個酒樓自己都唔知嗰隻蟹已經係瓜咗咧？ 作為 其實如果 你要你日日做嚟講， 就係、是、因為日日做，我都唔知道每日整咁多隻，哦，又死咗隻，我都唔知道。 嗰、那個蟹咧，其實一摸嘅時候咧，應該譬如可能佢脱咗水啊，又或者係啲殼咧，可能都會有啲變啊、嗯。即係如果肯摸一摸嘅時候，或者判斷一下咧，都應該唔難分到嘅。 係咁啊，都有另一啲網民喺樓下嗰度講啦，即係樓主下面嗰度講話，其實都試過有咁嘅情況，咁啊店員都換過一隻，同埋你嗰啲叫做大閘蟹放題，咁你唔食呢隻，嗱唔好講 第二隻咯， 係啦，唔好講浪唔浪費食物，咁佢掛 咗冇得食啊嘛，即係佢掛就梗噶啦，咁你擺咗上台，咁你壞咗啊食壞人喎，仲會 係啊翻查翻咧，其實如果隻蟹真係壞咗咧，你真係唔好食啊，點解咧會釋出毒素噶咁樣啊嚇，咁啊亦都即係因為點解翻查翻資料啦，其實蟹肉咧含有大量嘅蛋白質噶嘛，咁啊即係蟹死咗之後咧，蛋白質咧就會迅速咁樣腐壞啊，容易產生呢個毒素啦，加上咧大閘蟹係性寒嘅，咁啊食咗壞嘅蟹咧，隨時會肚屙，屙得好緊要嘅，大家就要審慎同埋小心一 點。本身大閘蟹食得多都已經容易屙啦，仲要壞咗。 不過咧，即係我有啲朋友係大閘蟹愛好者，同埋一啲勁人嚟嘅，即係我都試過去啲大型嘅酒樓嗰度食大閘蟹，咁佢。你通常十二人，即係講緊四五年前啦，咁啊十二人一齊食，咁啊成羅蟹、成碟蟹咁樣捧上嚟啦， 嗯， 啊好快咧！我有啲朋友已經 smell 到，我呢個蟹蒸出嚟臭啊，唔使開一定係、 哦、 一定係瓜噶啦咁樣，跟住咁我哋唔信啦，咁啊用半杯啤酒嚟做一個博弈啦，咁樣係咪真㗎？咁樣係咪真㗎？係咪真㗎？咁樣一開咧，真係、 哦， 好勁喎！嗰啲真係叫做。大閘蟹勝手，好厲害！ 佢應該轉行啊？ 做咩啊？ 應該直頭就係做買手啊？係 咪啊？ 即係佢去聞一聞，誒、哎、呢龍蟹靚。 頭先嗰間茶樓就爭緊一個咁嘅員工， 係啊， 一望就知道邊只得邊只唔得，咁啊上去台之前咧，就先俾呢一個專家過目先。 係、嗯，但我驚我個朋友同你講我話，喂，鐘哥，咁我另外嗰半年做咩啊？ 嗯， 咁咪失業， 所以靠嗰半年揾曬一年錢咯。 而家個蟹季啊已經長咗好多噶啦，舊時我哋僆仔呢啲大閘蟹一兩個月。依家玩到一季或者四五个月嘅大概， 佢仲话小白都讲咗个精髓， 系啊， 半年就要搵一年钱噶啦、 啊， 月饼嗰半年系啊，月饼咯，系一个月搵一年钱， 系啊，你嗰个月通宵好辛苦，唔紧要，你搵一年嘅钱， 系啊， 我都想有一句咁嘅对白啊，嗯，呢半年我都搵够啦。下半年可以唞下先啊！ 去下旅行啊！ 咁啊，温馨提示啦，純粹有一則咁嘅新聞咁啊，希望即係中意食大閘蟹嘅你咧，就 小心啲， 係啦，多加留意啦。咁啊，食嘅時候都要特別小心啦。啊，轉個頭翻嚟繼續晨光底線。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天文台已经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港铁等多项公共交通服务陆续回复正常。在洪隧口朝早交通大致畅顺，有乘客来转乘巴士过海。有市民说较平日提早大约半个钟头出门，认为早上交通尚算流畅。亦有市民说有留意网上交通和天气资讯。有学生说出门返学前已经知道改发三号信号，因此有提早出门。南韓聯合參謀本部說，北韓先後向東部海域發射一枚遠程和兩枚短程彈道導彈，其中遠程導彈是從平壤發射。日本政府一度透過緊急廣播系統表示有導彈飛越日本上空，呼籲宮城縣、山形縣和新宿縣的居民留在室內避難。但防衛大臣濱田正一其後表示，經調查後確認導彈未有飛越日本，而是在日本海上空消失。效力英超熱刺的南韓球星孫興敏需要接受拳骨手術，以固定左眼周圍骨折部位。南韓傳媒說他可能無緣卡塔爾世界盃決賽周。 孫興敏日前在熱刺對馬賽的歐聯賽事中爭頂頭，隨時撞到對方球員的膊頭，上半場被換出。熱刺其後在官網公布孫興敏要做手術的消息，沒有透露孫興敏需要多久才能夠復出。韩联社报道，呢名南韩射手同主将喺世界杯决赛周余下不足三星期前做手术，让南韩嘅世界杯征程亮起红灯。印度古吉拉特邦喺全邦范围举行活动悼念桥梁断裂事故嘅遇难者。邦政府发表声明，指哀悼期间所有政府大楼同埋公共场所下半期向遇难者致哀，一切招待和娱乐活动取消。报道说，邦政府已经任命一个由政府官员和警察组成的五人小组，负责调查事故具体原因，目前已经有九人被捕。古吉拉特邦莫比地区莫丘河上一条吊桥在过去的星期日晚突然断裂，几百人跌落河中，当中不少是妇孺，死亡人数已经增至135人，另外有一人失踪，近百人受伤。日经平均指数报27663点，跌1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34.07美元，卖出1634.67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5，日元147.71，瑞士法郎1.003，加元1.372，人民币7.291，英镑对美元1.138，欧元对美元0.982，欧元对美元0.63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但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面粉厂嘅慢线啦。咁而家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面粉厂一段咧就开始车多。较早前咧，粉岭公路来回方向近住燕江村咧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啊。咁而家粉岭公路去翻吐露港公路方向仲系挤塞，龙尾排到去新田对出。咁去屯门方向龙尾排到去扫管步路噶。咁再讲一次啦。就是粉岭公路来回方向近住燕江村的交通意外呢都是清理好。粉岭公路去吐露港公路方向虽然呢就是意外清理好，车龙未消散的，龙尾排到去新田对出。另外粉岭公路去返屯门方向，龙尾排到去扫管步路。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是挤塞，龙尾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在沙田医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彩云村，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着宝达村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宝林路近住马油塘村。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而家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咧就慢车，车龙排到去科学园对出。咁而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咧都系车多缓慢。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阿乐阿达阿里快伸手臂。 我是刘德华，疫情肆虐，但是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们一定打赢这一场疫战，过回平常的生活，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认识人大政协嘉宾，全国政协常委唐英年。 香港人用了一地两件之后，知道是非常方便的。我提了一个议题，关于我们飞机场是不是可以做一地两件。 全国政协委员陈仲尼 做好了研究，然后提出是具体有用贴地气的建议，两边政府是会听的。 十一月七号星期一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Girls， 要爱惜同事队友，防火安全都是很重要的。 你的意思是五种爱的物语里面其实都包括防火安全？ 咁弊啦，我咁大个女都未用过灭火筒嘅。 吓，乜你哋老板冇定期为员工进行一啲防火培训同埋火警演习嘅咩？ 想知更多，大家记得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士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哋。 工作地点齐防火，远离火警挡灾祸。我哋系 Lollipop 嘅 Yanny 同 Cindy。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三十一，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Hello， 大家好，我是谭嘉怡。如果想听我唱一些经典金曲，或者想知道我的音乐故事，记得留意港台电视三十一的港乐港乐啦。 星期日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呢套我睇过， 呢套我都睇过，不过唔系好记得啦。 记唔记得冇紧要，一齐倾下呢套戏你睇过未？ 讲开戏咧，都要讲讲今次呢一个啊，即系周末大电影啊，听出好戏世大电影。咁李小龙系列点解咧？因为李小龙八十二岁冥寿啊，会推出一系列嘅电影嚟噶嘛。咁所以咧，大家都不妨可以留意一下港台电视三十一啊，讲讲连续。几个礼拜有边几套睇先？十一月五号咧就有《死亡塔》啦，十一月十二号有《精武门》，咁而且节目仲设有呢个口述影像旁白添嘅吓。十一月十九号咧，《龙争虎斗》亦都有设有呢个口述影像旁白嘅。十一月二十六号，《死亡游戏》亦都系有口述影像旁白嘅。咁一连四个星期六晚上十点，港台电视三十一，不容错过。咁基本上咧，其實都睇曬， 係 咁而且都睇咗好多次。咁但係電視播嘅時候咧，又不其然你會再睇多次。 係啊，睇完又會再睇喎。同埋啲造型其實到今日咧，都仲係變咗 classic 嘅喎。 係㗎， 係啊， 特別係嗰、那個死亡遊戲嗰、那個全身一件頭黃色衫、黑戒嗰、那個，哇！而家。真是一个经典嚟， 甚至乎好多外国荷里活嘅电影其实都会用翻呢啲 concept 去到做。 就系、是、啦，边一个即系好好攞咗呢一个出嚟做咧，就系阿 昆顿塔伦， 昆顿塔伦天豪啊嘛。咁啊，又系今日想讲下关于佢少少嘢。咁佢早排咧就出本书咧，咁个里边咧就列咗一张清单出嚟，咁就话佢觉得史上最完美嘅电影。咁、当然呢个就 系 好个人、嘅睇法噶嘛。咁佢就列咗有幾套，睇下你哋有冇睇過啊？佢話包括咗有1974年嘅《德州電鋸殺人狂》，即係佢喺佢嘅角度嚟睇啊，係最完美嘅電影。另外就有1975年啦，《大白鯊》，1973年《驅魔人》，1977年嘅《安妮何爾》，1974年嘅《新科學怪人》， 同埋1985年嘅回到未来， 咦，好多都系惊吓类别， 系咯，好多都系 中意啊， 都系细个吓到我夜晚会砸醒嗰啲嚟嘅。大白鲨咁吓到我而家都惊大白鲨， 因为每个人睇戏嘅角度、审美观都唔同噶嘛。咁从佢自己去睇咧，佢话喺本书里边就写咗呢几套咧，佢就觉得系最完美嘅。 系 好啦， 有冇讲原因系乜嘢噶？即系逐步逐步再讲下，譬如 本书里边有提嘅。咁但系咧。我反而想讲另一部，佢有提过原本有一部咧，就系1959年嘅西部片，叫做《日落黄沙》。佢话佢原本呢部咧都摆咗落去呢个叫做完美电影清单里边嘅。咁、 哦、 但系最后咧掹翻佢出嚟， 系 咁佢嘅解释就话，呢套戏虽然系一套拍得无懈可击嘅电影，只系因为喺技术上，唔系咁完美，即系拍摄技术上唔系咁完美，所以佢觉得哎呀，都系争少少。所以掹翻出嚟，所以我睇完呢个之后咧，我就觉得不如今日讲下咧，喺你哋心目中，即系我哋每一个戏迷心目中咧，都有一部叫做最完美电影或者叫做神作，我一定有噶嘛。咁但系有冇边一部系你觉得系哎呀争一部变为最好电影嘅戏你哋睇过嘅咧？ 爭一步啊！ 爭一步啫， 即 係 有啲缺陷味。 爭一下， 但我反而覺得仲好喎、啊，即係你神作同埋好完美啦，真係真係唔係咁多啦。第一，第二咧就係電影咧，有陣時有啲導演佢哋都刻意講，即係好升級嘅導演，我特別 mention 啦，佢都話佢部電影特登要留一個不完美嘅叫瑕疵喺度，點解咧？一个谈论性同埋争议性好高，系会噶，即系好多时候你话哇跳戏真系好好睇咧，票房唔系特别好，一啲咧你觉得睇完之后咧美中不足啊，嗰啲戏咧个谈论度啦，以至咧个票房收益啦会更高，最好系咩啊？可以留条尾巴，俾你拍第二部嘅时候咧，就更加讨论嘅空间会更加多啊，咁样。 同埋当然咧，有一样嘢即系一定要。分清楚先嘅，譬如你讲一啲特技片啊，譬如我讲《星球大战》，你唔可以用而家嘅角度去评论七几年嘅《星球大战》，即系已经个科技已经唔同晒， 即系等于琴日我哋讲《钢铁奇侠一》啫嘛，即系你仲系喺个山洞嗰度研发个 Iron Man 出嚟，喂大佬，依家都上晒太空啦，系咪先？ 即系譬如话大家即系觉得非常趋之若鹜嘅大国民咁样，咁因为当其时，喂佢点样？佢懂得。拍 low angle 點樣拍 low angle 啊？佢真係掘爛笪地，整個窿，將部攝影機藏落去，所以先拍到個 low angle。咁所以你要用當其時佢哋可以揾到嘅最好嘅方法拍，呢、這個先至係一個評論嘅標準嚟噶嘛。咁、如果下下都用，喂而家都拍到 8K 啊，再多啲都有。去講翻以前嘅科技，梗係冇得講啦。咁、你哋有邊一套你哋覺得係哎呀爭少少，爭少少咁樣？ 蝙蝠侠系列咧，其实我自己都好中意。我真系由细个都已经，即系以前我哋细个嘅时候 ，Marvel 更加冇咁劲啦，即系都系比超人啊、蝙蝠侠啊，多数都系咁样踩住落去。而家就好似啱调转咗咁样。咁但系由以前细个睇，无论蝙蝠侠第一集跟住咩Batman Forever 咩阿诺舒华辛力加都有份做噶嘛。以前嘅时候咧，都已经都覺得蝙蝠俠係好弱，身邊所有朋友都好中意，直至到咧去到再新十幾年前嗰三部曲啊， 係啦 ，Crystal 係 啦係啦，嗰三部曲咧，我 係 啦，嗰三部曲我都好中意嘅，即係由佢蝙蝠俠去到練習啊，跟住去到周圍去到捉人啊，甚至乎咧去到尾咧，我都覺得係好完美，唯獨是咧係反而第三部曲最後嗰個咧。我自己就覺得去到尾段嘅時候， 結局啊， 有少少不完美。 孭走個炸彈之後啊， 孭走個炸彈啦，咁同埋孭咗炸彈之前，佢亦都咧就係喺個城市閣下城嗰度同啲人大打出手啊。嗰個位咧，我自己覺得其實可以再做得強勁啲，即係無論係個人數拍攝啦，定還是係嗰個震撼力啊，佢同個對方嗰個大隻佬打交啊嗰樣嘢咧，如果因為以個科技電影嘅力量咧，佢肯定可以再喺個打鬥場面，甚至乎喺煽情方面再做得催淚多啲。而家佢咧係好似有一種好都係想可能想蝙蝠俠收斂啊，默默地帶走個炸彈 boom 咁啊，就拜拜啦咁樣。咁所以可能有人中意，但係對我嚟講咧，我覺得個尾咧其實係可以再有多啲。因为男仔睇多，再催泪多少少，而嗰个泪嘅方向咧系摆喺男仔身上面，而唔系净系最后 是不是福咁佢自己喺嗰度見到而幻而真嘅蝙蝠喺度咧？咁樣即係佢嗰個位當然留翻條尾巴俾大家去到揣摩啦。但我又會覺得佢嗰個位可以再做得。 突然間你講呢個 DC Universe 咧，我都覺得佢哋其實呢近呢個十年咧，佢拿捏得好差嘅呢啲感情位。嗱，譬如你頭先講個幕係經典啦，譬如超人之死咧，即係對上一部啊《正義聯盟》， 正義聯盟 我唔記得一定二啦咁樣，哇！咁样咁又死咗， 即系你讲蝙蝠Superman 死嗰个 系啊， 超 人 嗰个系Batman vs Superman 系啦，嗱，总之呢个桥段啦， 超人就攞住支矛怼落去嗰个怪兽嗰度。 超人之死同埋超人嘅葬礼咧，以前喺 DC 嘅世界入边咧系好轰动， 好大件事 啊！即系佢阿钟哥成日会话咩名场面，呢个系一个名场面。 嗰个漫画都用成个 chapter 成版咁样摆落去噶。 我心谂。俾咁多錢你都處理得咁差嘅，唔係嘛咁樣？即係呢個就係少少嘅遺憾啦，亦都好多令到好多 DC 迷失望。係 啊， 因為你一個 DC Universe 要 reboot， 起碼用十幾廿年嘅時間， 所以咪好多人過度咯，就是、因為咁樣。 同埋、你人生咧，其實睇到超人之死啦，即係唔當你買咗 DVD Blu-ray 翻重播，即係當有電影公司係咁拍係咁拍，我估啦，當我哋一百歲命咯。其實你睇到三次到嘅啫，呢、個都係外國啲漫畫迷咧，佢就話：人生第二次。睇超人之死已经，唉，真系好失望啊！我下次睇已经九啊几岁啦，当我仲在生嘅时候， 唔知佢仲会唔会重启翻呢一个蝙蝠啦？ 可能超人未死，我已经 pass away 咗，即系外国网民成日都咁样讲。嗱，我咧有两三部都好喜欢嘅，咁包括乜嘢呢？其实都好接近神作噶啦，第一部搏击会啦，即系我估你哋一定有印象。哇，搏击会真系～嗰陣時我睇，即係點解我會中意睇電影咧？咁沉迷咧，搏擊會係其中一部咧。 不比特啊！ 第二部咧就係、是、非常嫌疑犯，都係一啲好接近神作噶啦。咁、你話有冇瑕疵？梗係有啦。你上網睇嗰啲電影解説，佢就全部幫你揾翻啲 bugs 出嚟噶嘛。咁、我嗰啲就另作別論。不過咧，我真心覺得有一部戲咧係真係應該收工噶啦，唔應該再拍噶啦。就係、是、呢個《反斗奇兵》即係《Toy Story》咧。佢而家係講咗阿胡迪同埋阿巴斯光年係分道揚镳咗啦嘛。其實我分道揚镳係最好嘅，係最好嘅，因為點解咧？你再拍落去咧，已經第一冇新意啦，第二咧有啲炒冷飯啦，第三係人生就係咁噶啦。你同你最好嗰個兄弟咧， 人生都去到離開 啦。 係 啦， 你 人生最好個兄弟咧，未必會陪伴到你成個人生旅程嘅。你過程之中，你會有離別啦，可以有重遇嘅。但系唔系咁快重遇翻咯？ 呢一套咧，如果你讲 Toy Story 咧，我就好希望佢拍第五集喎。 系咪啊？ 因为我之前都讲过啦，我话未有一次我哋讲咧，即系话边一套嘅续集系好睇过第一集咧。 系啊系啊 ，Toy Story 就我当系拣 每一集都 越嚟越好睇， 每一次嘅第二集好睇过之前嗰集，佢、第三集好睇过第二集。 其实呢铺排咧，佢哋公司同嗰套另外一套 cast 叫做咩？反斗车王啊，飞天车王定 麦昆？麦昆 系啊，麦昆嗰套咧。咁其實嗰度都係你每一集佢都係有一個成長喺度，即係同一個感覺喺度。有 反而我好想睇，如果佢再拍第五集，仲會講乜嘢咧？即係會有一個好大嘅期望。咁當然咧，即係個期望越大，可能未必可以滿足。 薪火相傳啦，都係會包落。 咁如果我自己揀一套咧，我覺得神作，但係爭少少咧。我会揀最近嗰套Walking Phoenix 做嗰套小丑。 哦， 喂，唔系，个都话呢套 系啊， 即系神作， 个个都话神作噶 咯。你争乜嘢啊？ 华坚逢历史， 华坚逢历史，点解争乜嘢啊？我话其实我好中意个剧本，我更加超级直头系。即系供奉啊！ 直情我估咧，佢中意佢都系一个演员嚟啊嘛。我估如果人生俾你做一次咁嘅角色咧，你觉得系可以登峰造极啊？会唔会系咁样？ 我都够胆讲，我做唔到啊！ 点解？ 真系做唔到。 试下 呢个做一个， 我仲谂住帮你揾投资方添。你唔好咁快删杂志啦。 佢嗰种折磨自己嘅方法去演绎呢个角色咧，其实真系唔系好多人做得到啊！我话点解呢个戏哇争少少咧？睇完之后咧。我话其实所有嘢配合得，我觉得系真系 perfect 啫，就系争一样，就系男主角 Walking Phoenix 冇对手啊，因为一个戏咧，你除非真系我由头到尾都系见一个人，如果唔系嘅话，电影嘅喺个演员部分一定系一个群体演出嚟噶嘛，咁你有个对手噶嘛，但系只系因为 Walking Phoenix 喺呢套戏里边嘅表现。 真係太勁， 神級嘅光芒太耀眼咯。其實你唔可以話佢冇對手噶，佢有兩個對手。第一個係佢隔離屋嗰、那個，嗰、那個黑人婦女啦，係啦，嗰、那個係一個好好嘅對手嚟噶。 但係喺個演技值上邊，好老實講，譬如我哋睇咧，係真係仲爭咗一截啊！即係甚至乎啊，即係我哋亦都另外一個好中意嘅羅伯迪尼路，即係佢都係喺個戲裏邊，我好中意羅伯迪尼路，但係喺呢個戲裏邊。佢亦都未能夠發揮到極致，即係我覺得，哎呀，就係阿 Walking Phoenix 爭咗一個可以同佢困到嘅對手。咁、但係呢個咧，又係可圓可點？點解咧？因為佢真係佢做呢個戲嘅時候，嗰、那個能力值太強啊，強到你可以揾邊個啊？其實你都揾唔到，你擺邊個落去都冇辦法用佢嗰種咁折磨式嘅方法去演出啊。咁、所以，哎呀，我呢度又爭咗少少，但係呢度咧。喺我自己心目中咧，都係頭三位我最中意嘅電影之一嚟嘅啦，呢套已經係。 想不必掙扎避過，永遠有掙扎。靠某次灿烂而活，永远会腐烂。有猛风吹过，有猛火烧过，然后我静了，为你静了，然后看着你，原来已经几次的吵架，默认着大家都平庸，会慨叹自己都有。想着线，疲倦吗？仍然靠着我坐下，无力地为了你呐喊，连灵魂消光都不怕，再发觉压力很浪漫，明白吗？原来要经几次的火化，再多一次的建立。 当电视台、制作公司或者任何场地想邀请歌星出席活动，梗系想佢唱翻两只歌啦，但系未必可以有现场乐队为佢哋伴奏。呢、这个时候就会要求歌星嘅公司提供一啲音乐部分俾佢哋现场播放，你更加会听到好多唔同嘅暗号添，好似系 MMO 或者 MMM， 到底系乜嘢意思呢？白元浩转头话你知。 周边的音阶屡次起跌。相信就这般无声的度过，台下热烈射灯正闪亮，像千盏欣赏眼睛，从前愿望逐渐变真实，如像看见听众个个细听我的歌。像首歌重复的度过，不相信就这般无声的度过。 当电台举行活动邀请歌星出席演唱的时候，唱片公司会提供伴唱音乐，如果收到的是 MMO， 即是 Music Minus One， 代表没有主唱伴奏，即是歌星会现场演唱。如果收到的是 MMM， 即是 Music Mix Mastered， 代表包含主唱部分，即是歌星现场只需要假装唱歌就可以了。如果你是相关的制作人员，一定要问清楚，如果不是的话，就是要考歌手他们临场执生的功力的了。 头先钟哥又讲过好多影视嘢啦，咁、我赖尾咧，其实都想讲埋呢一个，因为咧都见到好多唔同嘅宣传片咧，就关于呢、這个蒙面超人黑月啦，咁、我都 黑日啦， 咁啊 Batson 啦，我自己咧就好耐冇追噶啦，咁、都即刻好想揾多啲资料嚟睇啦。你知唔知咧？即系咩嘢人睇乜嘢嘢？你又可能睇到啲剧集花絮啦，个男主角几型啦， 真系你咩人睇咩嘢？ 啲电单车系点样？有型法啦，咁样啦。哇！我睇到咩咧？我睇到变身腰带，嗰变身腰带咧，好鬼贵， 好 贵 啊， 几千蚊、啊。 因为佢系俾大人戴噶， 我咪大人咯， 所以你要俾几千蚊咯。 喂，我想问劲喺边度先？但系咧，因为我揾翻历史咧，原来咧佢已经有啲腰带咧，即系早嗰十多集咧，其实可以。日本个电视台播紧嘅时候，你嗰条变身腰带即系呼应，即刻一齐变。 大人嘢嚟， 喂，呢、這个科技真系唔讲得少。买唔买一个咧？你觉得呢个几千蚊嘅变身腰带？ 唔敢讲啊， 系咩？ 我都要， 你都要买一买系咪？哦。 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但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报告意外事故先，新界粉岭公路去九龙康乐园段对开有意外，而家大慢车的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康乐园段有意外，一带行车缓慢。之前九龙观塘绕道去旺角在面粉厂对开的慢线曾经有坏车阻路，坏车走了，而家只是多车而已。 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的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康庄道桥面的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尖沙咀线车龙比较长，去到落山道的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过去香港，过去呢个港岛嗰边咧，而家都系好多车噶。龙尾到观塘裁判法院，狮子山隧道去沙田，去九龙吓，应该狮子山隧道九龙沙田入口就回复畅顺。咁但系大老山隧道去九龙咧，沙田入口咧就好多车啦。龙尾去到沙田医院嘅将军澳隧道去观塘都系好多车啦。龙尾去到环保大道回旋处。港岛路面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嗰段啦，同埋近住码头嗰段嘅东区走廊来往方向咧，现时都系多车嘅。九龙方面啊，而家龙翔道近住北架山段来往方向都多车，而呈翔道去荃湾咧就近住明爱一带就交通较为繁忙。新界就仲有呢个大埔公路啦，而家大埔公路去九龙由沙田乡事会路去到马场段咧，仲系多车嘅。后一啲嘅吐露港公路去九龙同埋去大老山支路，亦都系多车啦。龙尾到科学园附近，安全车速报告由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嘟一嘟，乐悠悠，痛处走，快乐透。 我是欧瑞强，65岁或以上的老友记，记得在2023年年底前分阶段申请乐游卡。你现在用的八达通将来用不到2蚊搭车优惠的。1951年出生的香港居民，记得在11月用八达通应用程式或邮寄申请乐游卡，详情请看乐游卡网页或者打3147-1388查询。 香港电台第二台周末新节目 150遇上170。 是新时代奋斗者 Nami 秦彩莹，做这个节目很开心，可以跟大家一起讨论很多冷知识，学到很多东西。 逢星期六下午3点至5点， 奔神、 小梁、 Nami、 Mika、 船仔、 Vicky、 莉莉姑， 150遇上170，新时代奋斗者同你倾极都倾不停。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今天这首新歌呢，很多人支持，也都非常之啱听啊，创作女歌手来自加拿大的 Carly Rae Jepsen 啊。多年来都是努力去创作，希望摆脱 Carly Rae Jepsen 那一首成名作 Tommy Maybe 的一个 One Hit Wonder 的魔咒。本周上升到去第二位 Carly Rae Jepsen 的新歌 Talking to Yourself。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淘金墙内以虞我诈，廖凡、陈飞宇领衔主演，国剧830淘金。 剧集根据莱尔小说《1986淘金惊魂》改编，讲述金老板武建超为了退休而积存的沙金被人偷走，后来更意外身亡，而作为弟弟的陈宝金就誓要追寻哥哥的死亡真相。 国剧830淘金，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苏动音乐，苏动希同，唔该一支苏打水。 最开初的时候呢，我就是很想那种很 係 band 仔用呢啲 string， 但係係用得佢好快。設計嘅時候我已經同威斯講，我好想要超級多支吉他嘅，即係麻煩你錄 N 條 track 咁樣啦，去鋪排一個好似你飲梳打水佢係咁鋸你，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嘅感覺。 星期一至五晚上五點到七點，香港電台第二台，波城分神。騷動真話 星期四嘅早上，投資 O2O， 阿 O 同大家講講啦，隔晚美股表現啊，咁啊道指咧要跌啊，跌505點啦，標普500指數咧跌96點啊，納斯達克指數咧跌366點啦，大型嘅科技股受壓啊，咁 Tesla 要跌啦6%啊，微軟、Amazon、Meta 全部都跌3-5%啊，咁啊聽到啲大型科技股受壓咧，咁啊港股 ADR 咧都麻麻地啊嚇，咁啊所以今日開市應該都要低開噶啦，跌幾多咧？跌412點啦，咁睇下有冇機會。会啦，止跌回升啦，或者今日咧跌势有机会转稳啦，而琴日开嘅金融峰会咧，亦都会开多啲绿灯啦，咁啊令到咧金融嘅市场咧有多啲嘅展望同埋多啲嘅盼望咧，咁就好啦。 阿 O 同你讲健康。 早晨早晨啊，今日晨光第一线呢个环节呢，我哋又攞返个单车出嚟啦，因为嚟緊呢香港单车节啊吓，咁啊请嚟呢当中嘅顾问啦，同埋前香港队嘅单车运动员啊，仇多明啊，仇多教练同我哋分享嘅。早晨仇多教练。 早晨啊，大家早晨。 係啊，咁啊不如今日先讲下啦，喂呢、這个三桥三隧又出现啦喎，嚟其实呢呢、這个香港单车节呢，其实我搵返啲资料呢，其实都有都2015年开始我哋都踩过㗎喇，一起踩一起踩。喂三桥三隧有啲咩要注意呢？咁当然有少少化作泡影，原先我哋諗住可以踩到港珠澳大桥，但无论疫情嘅问题啦，咁不过唔紧要，嗱最紧要係依家有得踩有得玩啊，享受到单车嘅乐趣。好啦，受到教练交俾你去讲下，今次啊又分咗30K 同埋50K 喎，咁分别喺边度呢？同我哋分享下好吧，唔该晒。 好啦，首先30K 同 50K 呢，其实最主要嘅分别呢就係、是、想唔想尖山隧道嗰段长命车啊。嗰、那個長命車會辛苦少少，咁啊如果擔心體力唔夠嘅咧，其實咧揀30公里嘅咧就一樣可以享受曬啲風景，又靚靚仔仔咁樣踩完一個圈，一樣可以玩曬兩隧三橋嘅。 係兩隧三橋，但係三隧三橋就50K 咯，係咪受到教？ 係啦，就要踩到50公里啦、哦，因為50公里咧，其實30同50咧，其實咧回程嘅時候咧都要經過昂船洲大橋。嗰、那個大橋咧，其實咧係不斷咁上上落落，咁同埋加上逆風啦，咁嗰條橋嗰度咧，其實都幾辛苦。不過辛苦慢咗少少唔緊要，因為兩邊嘅風景都好靚，其實可以望翻住香港島嘅景色咧，咁係一個好好嘅體會嚟嘅。咁誒望完個靚景啦，跟住就開始熬上個尖山隧道啦。如果50公里嘅話，咁啊熬下熬下，咁啊只要維持自己嘅速度咧。咁就冇問題㗎啦，咁千祈唔好一下子過快咁樣炸上去，因為其實條長命車呢都真係幾長，如果有揸開車或者搭開車嘅都知，其實如果我真係踩單車可能20公里時速嘅話呢都要一段好長嘅時間。咁入到隧道之後呢，咁就會掉頭啦，咁落返嚟啦，落嚟嘅時候呢要小心啲啦，因為其實落車呢，其實咁長嘅車路呢要注意返個安全，因為有陣時你個體力消耗得七七八八啦，咁再加埋落車嘅時候咧，有啲一個唔懷疑咧，咁咪會發生意外。安全咁完成咁先係勁啊嘛！ 其實完成到都好好啊，我記得即係自己第一二年參加咧，都係望住，唔好上車，唔好上車。咩叫上車咧？講多少少 information 俾啲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啦，即係即將參與嘅朋友仔啦。因為你太慢咧，有啲朋友仔又打下卡啊，咁後邊有架尾隨嘅車，其實同香港馬拉松一樣嘅，你搣唔到嗰個時限咧，佢又要你sorry 啊，上翻車咁樣咯。咁啊唔好啊，即係自己又唔好蹲太耐時間咁樣咯。意思系咪咁样啊？受到教练 系啊，千祈唔好太慢啦，因为其实沿途咧有好多踩单车嘅巡逻人员噶，咁见到你哋咧，譬如有咩事停埋咗一边啊，或者系即系停低打卡影相咧，佢哋会劝告你快啲上翻车，快啲行。 或者如果你真係有啲咩事咧，就會即刻 call 大會嘅車嚟接你走噶啦。咁、如果想完成攞到張證書嘅朋友就，俾心機踩曬佢啦。 係啊，有教練嘅鼓勵咧，我都會俾心機。嗱，不過我哋今日咧時間所限咧，講多一樣嘢啦。因為你成個單車比賽咧咁耐咧，有多嘢要注意嘅。除咗頭先講咗一啲規矩啦，同埋咧究竟30K 係踩邊度啊？50K 係踩邊度咧？我哋直白啲問一個問題啊。通常咧，我哋冇得練習噶嘛，你唔俾上去青馬橋嗰度練習，或者叫做上去呢個尖山隧道嗰度練習噶嘛。咁你平時嘅練習30K，如果以大家都知道啦，即係科學園嗰條路為例啦，踩單車踩到邊度為止30K咧？大家其實未必計得到啊，或者量化唔到字啊咁樣，你會覺得由邊度到邊度？做一个来回就是 30K 即如果你平时训练，咁你可以大概用呢一个途程去做一个 training， 你发现自己喂唔得，其实我踩到15K 搞唔掂咯，我未必报到，咁嗱未必报到啊，应该量力而为咁样，嗱交俾你帮我哋多讲少少啦。 好啦，首先咧提醒大家多一次，咁啊谨记咧就系喺单车节嗰日咧左上右落靠左行，咁爬头咧就喺右边，千祈唔好左穿右插，咁如果唔系咧个意外就咁样发生噶啦。咁如果你話個距離嘅話咧，我哋以香港訓練嘅路線嚟講咧，最容易評估嘅咧就係欣澳路段啦。咁喺欣澳踩到去東涌，直到去機場嘅維修區，再踩翻去欣澳咧，咁啊大約其實30多公里左右嘅。咁如果你有咁嘅體力咧，就應該起碼完成到30公里個賽路噶。咁如果你再踩多少少咧，咁就可以完成到50公里。咁同樣啦，咁其實咧，个赛会方面咧都有限制大家嘅速度嘅，咁有咩唔明白嘅可以上网睇或者打电话去问佢哋都得，咁佢哋咧会有个测试嘅，咁如果测试合格嘅咧，先会可以去踩呢个单车资格。 咁如果你话平时都有踩开嘅，或者都可以量化到嘅，你自己去踩一转先。咁当然，如果你从未参加过咧，头先受到教练都有讲啦，即系话可以有一个单车测试嘅。嗰个单车测试咧，我亦都有参加过，可以分享下。咁你可以带自己单车去嘅，或者其实嗰度都有一啲单车去借俾你。咁啊，做下一啲即系踩唔同圈数会唔会太慢，搣唔搣到个 target 啦。咁啊，另外就系嗰啲转弯啊，即系掉头嗰啲转弯，我发现好多人都唔係好 handle 到轉彎呢一樣嘢喎，教練。 係啊，因為其實咧，大家快咗之後咧，對個單車個操控咧就麻麻地，未必咁熟練。咁啊，可能好耐都冇踩過單車啦，突然間話：喂，單車節啦，報名啦！咁啊，疏於練習，咁就令到自己個轉彎差啲。咁啊，苦練一下就得噶啦。 係咁啊，除咗苦練咧，咁啊，當然揾翻啲專業嘅教練就幫到手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啊，我哋專業嘅單車教練啊，受多名受多教練咧，同我哋講咁多啦。嗱，下一集咧，真係啦，好耐冇見過架單車，好耐冇攞過出嚟，因為單車節啦，有啲咩要保養，有咩要維修，有啲咩注意 check。车都是紧要的嘛，是不是？下集呢等受到教练同我们多讲一些。唔该晒你，今个早上 ，thank you， 拜拜。 拜拜。 有一人，仿似就变超人，守一阵，请你咪做爱犬。不需急躁，早三秒赶到，有奖品冇。最怕你懒惰，踩有枯燥，的歌有质素，走多转交数。拜拜啊！好打灯超速吉线，求三分。精神改多阵，公关自我开心。你有你态度，不需急躁，早一秒赶到，走多转交数。最怕你冷傲。 太有枯燥，叔叔姑长到讲火先讲数，讲拜呀拜呀，好打灯朝足吉线 ，B 仔周街见，你又拜呀拜呀，咖啡个梦里出票，心肝卜卜跳，车胎总要响一响，死气招有几舒畅。上手机一秒夹张相，声上多有多宣唱，唔服气不礼让紧张。 今日咧就落雨多车啊吓，咁啊小心地滑啦，马路英雄啊吓，咁啊嚟自袁伟豪嘅作品，咁啊同钟哥讲啊呢一个，嗱唔系话你老啊吓，不过咧几得意喎， 你一嚟就讲呢句先，你仲唔系话我老？ 呢个系乐灵科技展览咧，我都学好多嘢， 真系啱我， 因为咧。佢入面多咗好多叫做科技嘢，嗱嗰啲科技嘢咧係幫到啲長者喎。你知有陣時候有啲獨居長者咧，其實冇人同佢傾偈咧，有兩個問題。第一咧，有機會患上呢個失語症啦，即係開始講嘢再唔靈光啊咁樣啊。咁第二咧就係會有啲情 緒。 唔系你觉伶牙俐齿系啊， 唔系 啊，真系、啊、我都觉得讲嘢好似唔系好好，啊、人哋唔听噶。 系啊，但系你第二嗰样嘢，你第二嗰样嘢做咩啊？有你一定冇啦，即系有啲独居长者有情绪问题系啦、 啊。我有噶， 你边有啊？你咁开心，头先讲蒙面超人又话买条腰带两千几蚊啊，仲要怂恿我买，我未见过一个有情绪问题嘅长者会水我，会水我买条蒙面超人腰带咯，二千几蚊。 我谂住你买完之后借俾我玩嘅咋， 系咯，仲话有升， 冇谂啊， 系啊，仲话有升值潜力，仲话有感光嘅，条腰带唔使揿掣嘅感光噶， 系 啊，咁样几劲啊， 揿 lift 咁样，你谂下感光嘅啫， 即系讲呢啲科技嘅嘢，有阵时啲长者都要与日俱升啊吓，咁啊有呢个咧陪你倾偈嘅机械人啊。我觉得呢个好好在咩咧？ 呢个一定系大势所趋， 系啊 系 啊，我觉得好好在咧，你陪你倾偈咧。即系如果 系咪好似电话嗰啲语音陪你倾偈，但系九唔搭八噶？ 唔系佢真系，你听我讲先。政府推出嘅咁呢个社会服务联会咧，就联同政府合办呢个第六届嘅乐灵科技博览高峰会咁样啦。啊，见到佢个机械人咧，其实都系好细。隻嘅啫，即係成個鬧鐘咁樣啦。咁、 哦、 但係咧個造型都幾得意嘅。我話最好 似以前咧日本出過一隻機械狗嗰、那個、那個造型差唔多。 Able 係啦係啦 ，Able 係啦係啦，有少少似。不過咧我覺得最好係咩？最好係佢唔會呃個老人家錢 哦，係 你好多時候咧，你嘅爹哋媽咪如果年長亂啦吧，譬如當我爸爸90歲咧。 如果有个人话陪佢日日倾偈咧，我有啲担心噶。 嗯， 即系嗰个系外人嘅话，或者系啲唔知咩团体都好啦，即系有信仰又冇信仰又好，我都想知道，喂，究竟你会唔会即系令到我爸爸啲钱，即系你都知道， 上咗落去 系啦，类似嗰啲啦，或者俾人欺骗啊等等性性啦咁样。你知經濟唔可以多騙子，我成日都要喺節目嗰度提。但系咧呢啲樂齡科技嘅嘢咧，佢有人同佢傾偈，嗰嚿嘢又唔牽涉到金錢，又可以傾下偈。 但係嗰嚿嘢會俾人 hack 咗噶，即係騙徒高科技就 hack 咗個公仔， 起碼都要用年幾兩年嘅時間啦。你 hack 咗個公仔， 嗰嚿嘢未必有得上網。 系啦，或者即系可能系 set 咗啲 program 咁啊，陪佢哋倾下偈，其实都系增加翻长者一啲沟通能力啫。即系就等于我头先咁样讲，其实长者面对两样啦，个孤独感就令到佢有情绪问题。第二就系少人同佢讲嘢，会有失语症，可能落街买个面都买唔到。咁呢啲都系考量之列啦。所以我觉得呢啲乐龄科技嘅嘢，其实政府应该投放更加多嘅资源咧，去开发啦，或者去创造一啲价值出嚟嘅。 今日同大家讲下熔断机制。熔断机制是指股票市场交易之中，当价格波动幅度达到某一个限定的目标，这个限定的目标每个国家都不同的，对于暂停交易一段时间的机制，这个机制就好像保险丝那样，在电流过大的时候就会熔断，所以就得出这个名字。熔断是有火的，用个火字边的，所以就是这样的原因。熔断机制的创立就是为了防范系统性风险，给市场更加多冷静的时间，避免恐慌情绪蔓延导致市场超大的波动。这一样东西绝对是好的。不过市场这么多干预又会不会左右到投资市场的表现呢？这个就值得深思了。正所谓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阿欧。 屋企个小朋友点都唔肯戴口罩啊？ 点解啊？ 佢话箍住块面好辛苦。 你可以试下同佢一齐戴口罩。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小朋友见住大人戴口罩，就会想学你一样咁戴噶啦。 系、啊，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晨光追踪三十一。 9:27，钟哥一齐请阿畅出嚟讲下三十一有咩睇好嘛？ 早晨刘畅， 早晨阿畅， 早晨啊，早晨钟哥，早晨啊，早晨各位， 有乜好介绍啊？ 好啊，首先同大家介绍下今晚7:30啊，继续啦，带嚟铿锵集啊，咁啊铿锵集咧，今晚就会同大家讲下香港嘅鼠患问题啊，系、 哦、 啦，咁啊 呢个真系一定要讲啊， 系啊， 我居住嗰区真系超多老鼠， 系、啊， 今日咧即系。5:00-6:00起身嘅时候咧，唔知系咪打风啊？ 嗯， 打到个老鼠个家咧都家散人亡啊！ 要出嚟啊！ 哇，鼠亡啊！ 遍地啊，遍地都系老鼠尸体，哇，好恐怖啊！哇，好核突啊，真系， 咁严重。 是啊，真是严重，好夸张噶！我居住嗰区，可能旧区咧，啲渠啊，或者有多食肆咁样啦。咁啊，交俾阿畅讲下呢个问题先啊。 好啊，喂，其实咧，香港好多区咧，唔止阿欧住嗰区啦，好多区都有呢个鼠患问题，好多黑点嘅。咁啊，新一届政府咧就话决心要进行呢个跨部门全港清洁大行动。咁啊，旧年咧政府甚至增加咗拨款去投入呢个防鼠灭鼠工作嘅。咁但系各区。都仍然有老鼠肆虐問題，即係阿 O 啱啱都講過啦，甚至乎原來之前出現過咧老鼠傳人致命嘅肝炎案例添嘅， 係喎、 哦，係啊，咁啊要解決呢個鼠患，徹底解決呢個問題咧，食環署之後會點樣同其他政府嘅部門合作咧？咁今晚鏗鏘集咧就會同大家睇下呢個問題啦。 咁睇完老鼠之後，我哋應該做啲咩咧？ 咁啊，睇翻人咯，咁啊，去到夜晚8:00啊，就有呢个 Keep Fit 嘅真人 show， 唔做点知身体好啊？咁啊，有我哋咧，今集咧会有呢、這个专家，有呢个健身教练咧，同大家讲下呢个断食法啊。咁啊，断食咧，即系大家听过好多数目字嘅，嗰啲168啊、52啊、1212啊等等，即系原来断食法有好多唔同嘅派系嘅。咁究竟断食系啲乜嘢咧？又系咪真系可以改善体重同埋体脂咧？咁啊，今集听下专家同大家讲下相关知识啦。 好好难实行啊！对于我嚟讲， 系咪啊？ 系啊，食都冇得食啊， 冇人生嘅乐趣啊！ 有嘅有嘅，喂，接住仲有咩好节目同我哋分享啊？ 喂，讲完断食啊，要讲好嘢食吓，即系系啦。 咁啊，百货应百客啊嘛，断食嘅可以听断食，想食嘅就可以听想食啊嘛。 刘畅果然好亲手，讲嚟听下。 系啊， 冇错，去到夜晚11:30有呢个中国纪录片系列《千城百味》。咁啊，今集带大家去到江南啊，江南即系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呢啲长江南部嘅城市，就睇下咧佢哋有啲乜嘢好嘢食。原来佢哋风景靓之外咧。佢哋啲特色小菜真係好拿手嘅，咁啊今晚一齊嚟睇下啦喎， 好啊，唔該劉 昌，咁啊節目咁豐富，留喺港台電視生日啦，唔該唱 ，thank you。 謝謝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9:30由张曼健报道新闻。一连两日的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今日继续，将在早上10:00在中环港交所的香港金融大会堂举行与国际投资者对话研讨会。金管局联同金融学院邀请7名来自不同顶尖投资管理机构的领袖参与两场专题讨论，探讨利率上升、地缘政治紧张和疫情持续等市场形势下如何管理风险。港交所主席史美伦届时将致欢迎词，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亦会发表主题演讲。金管局预期今日议程将在中午12:35结束，总裁余伟文将在峰会完结前至闭幕前。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昨日开幕，有份出席的金融发展局主席李律仁形容会议内容丰富，讨论气氛热烈，流程亦做得很好。虽然有金融领袖未能出席，但不影响今次峰会。对于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演讲中形容会议标志香港复常，李律仁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相信与会者在过程中能感受到香港的待客之道和已经重开。他指出，和他同台的与会者来自荷兰、英国和法国，他们都说过往经常来港，希望多来香港，又说如果内地都重开，每年可以来港几次。李律仁认为香港重开和和世界再连接的过程的确较外地某些地方慢，但香港追得快，势头亦好。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说，北韩先后向东部海域发射一枚疑似洲际弹道导弹和两枚疑似短程弹道导弹。南韓軍方說探測到北韓在早上7:40左右從平壤發射疑似洲際彈道導彈，大約一個小時之後從平安南道發射兩枚懷疑短程彈道導彈。日本政府一度透過緊急廣播系統表示一枚導彈飛越日本上空，呼籲宮城縣、山形縣和新息縣的居民留在室內避難。防卫大臣滨田正一后来确认，第一枚导弹未有飞越日本，而是在日本海上空从雷达上消失，正调查原因。首相岸田文雄说，北韩过去几日不断发射导弹是不可接受。以色列中央选举委员会说，根据国会选举已点算的大约87.5%选票统计结果，前总理内塔尼亚胡阵营将获得65个议席，有望获授权组阁。初步点票结果显示，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右翼利库德集团在国会120个议席中获得32席，成为最大党。看守总理拉皮德领导的中左翼政党拥有未来党获得24席，紧随其后。极右翼政党宗教犹太复国主义者党以14席排第三。 按初步点票结果反映的形势，由利夫德集团、宗教犹太复国主义者党和另外两个宗教政党组成的内塔尼亚胡阵营共获得65席，超过国会半数议席，有望得到总统克尔佐格授权组阁。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但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5544点，跌286点，成交金额8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89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13点，跌6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27.2，跌3.4；阿里巴巴63.85，跌3.55；美团142元，跌4.7；康希诺生物103.5，跌37.5。石药集团9.07跌9.3，友邦保险63.5跌4毫，港交所232.4跌3.8，比亚迪股份187.6跌3.3。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5，日元147.22，瑞士法郎1.001，加元系1.37，人民币7.309。英镑兑美元1.141，欧元兑美元0.984，澳元兑美元0.636，新西兰元兑美元0.583。港金报15320元，跌1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40.35美元，卖出1640.6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先报告意外事故，在九龙的红磡漆咸道北下行隧道，即是小隧道去基利士南路方向，因为有意外，那里唯一的行车线是暂时不能够通车的。受影响的驾驶人士请改道行驶，比较繁忙的。漆咸道北下行隧道去基利士南路，因为有意外，唯一的行车线是暂时封闭。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马斯道，靠右边线去跑马地都多车少少㗎。坚拿道天桥过海而家只係繁忙冇龙尾㗎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仲係多车，龙尾近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亦都係相当之多车嘅，龙尾近浙江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过去港岛仲係繁忙啊，龙尾近观塘裁判法院同埋呢个观塘绕道嘅。大老山隧道去观塘咧将军澳入口龙尾短咗啦，喺电话机楼。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碧桃花园咁远噶。港岛路面方面咧，东区走廊而家近住码头段啊，近住呢个北角码头段咧就来往方向都多车嘅。去柴湾方向龙尾近城市花园，去中环方向龙尾近北角政府合处。九龙嘅路面方面咧，观塘道伟业街交界去九龙湾方向就多车啊，龙尾去到龙翔道近住钻石山。咁啊，新界方面咧，西贡公路而家去九龙方向白沙湾嗰段都系多车嘅，大埔公路沙田市中心段仲系交通繁忙嘅，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和斜至到马场段仲系多车。安全车速报告由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黄竹坑道葛亮雄行人桥面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 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俾小朋友最好嘅保护，就要安排六个月或以上嘅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咗新冠绝对唔系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咗针，唔只可以减少重症，仲可以将抗体传俾胎儿。喂人奶嘅妈妈打咗，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嘅保护。 阿乐阿达阿里快伸手臂， 同行抗疫。大家好，我系 Super Moments 嘅新年。疫情肆虐，但系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哋就一定会打赢呢场疫战，可以过翻正常嘅生活。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三十一，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Hello， 大家好，我是谭嘉怡。如果想听我唱一些经典金曲，或者想知道我的音乐故事，记得留意港台电视三十一的港乐港乐啦。 星期日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政府积极投入灭鼠工作，但鼠患问题并未彻底解决，甚至出现鼠传人肝炎的个案。食环署可以怎样协调其他政府部门，确保鼠患不会固态复萌呢？电视节目《铿锵集》，今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讲多一粒字。每种语言都有它独特之处，就算同一种语言在不同地方都有自己的语法，要是那里的人才知道当中意思。所以很多人都说，如果想学习一些地道的语言，怎都要在那个地方住上那么长时间才可以学得成。最好当然是从小开始已经在那里成长。曾经有位外国朋友跟我说，学讲香港的广东话真的很艰难，除了广东话的发音对于他们来讲比较难掌握之外，另一个就是怎样可以灵活运用，就算相同的字用不同的语气讲出来，意思已经差天共地。我跟他说，不用心急，慢慢来，就算我们学英文未一样，幼稚园开始学 ABC， 读到大学毕业，有多少人真的懂得讲？他另外提出一样，就是助语很难用得好。助语通常用在一句句子上作为辅助之用，可以放在句子的前中后，表示不同的语气。有次这位外国朋友去街市买两个橙，他说给两个橙我。老板娘说，你这么没礼貌的。朋友心想，是不是讲漏了唔该两个字呢？于是说，唔该给两个橙我。老板娘仍然没出声，她问我为什么，我说你差了个啊字，如果说唔该给两个橙我啊，就会好好多了。她再问，究竟唔该给两个橙我啊和唔该给两个橙我啊又有什么分别呢？唔该给两个橙我啊，要求的感觉多一点，唔该给两个橙我啊，诚恳的感觉多一点。所以我朋友就说，这类讲法真是好难掌握。他说曾经讲过四个字令他好难忘，我说这四个字是不是粗言秽语，如果是的话不用讲给我听了。他说不是啊， 其实四个字都是普通的文字，只是加埋之后会出现不同的意思。话说有一次，他见到个朋友跟他打个招呼，讲声你好，对方点了点头。我朋友以为是不是差了一些助语词呢，但是他又不太肯定应该加哪个字，所以随意加了一个落字，即刻再讲你好咯。对方听到他这么讲，突然回头望一望，报以一个疑惑的反应。我朋友以为是不是还未够呢，于是再加多个窝字，你好咯喎。终于对方又反应，即刻同佢讲，我都冇搞你，点解你咁讲呢？又系嘅，你好，你好咯，你好咯喎，已经系三种唔同嘅意思。如果唔识得灵活运用，随时会出现误会。所以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是真的，你未必会认同我的讲法啦，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的，仍然同一天空啦。 九点半钟，梁咏钟。 雷霆隆隆，电光似将雷射狂龙，愁云重重，怒风扫裂，午夜霓虹，客家中一句句，风中废纸。狂动的风遍地，翻滚半空，全无去向，胡乱扑上，猛进进一个破天空。迷迷蒙蒙，暴雨中你得浮在霓虹，仍然情浓，令我飞扑近你威重逢。呼呼的急风中伸出两手，狂动的风遍地，彼此抱拥，然后发觉。全是错觉，华南岸只有蓝的风。风中追风，风中追风，只追到一片蓝的空空空。外面是某一个破的故梦，如狂人狂。 狂人狂葬香烟。 你做乜咁攰啊？ 我疲劳啊。 乜嘢疲劳啊？ 抗疫疲劳咯，做咗咁耐防疫嘅嘢，我攰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你支持我，我支持你，大家都会精神啲。 系、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飲食淘鑑。 頭先咧，熄麥嘅時候，我哋都有傾過咧，就係講翻尋日嗰個情況，即係話到喂 打風打風好， 打風食得好，打風出邊有啲鋪頭又唔開，咁、我都有話到咧，有啲連鎖嘅壽司店啊，咁佢都照開噶嘛，照開門嘅時候，咁嗰啲 哇，嗰啲咪排得好誇張， 好誇張。 我外賣都等好耐喎，可能係咪？ 外賣我唔等添啦，咁鬼耐，咁我直頭咧離遠影一張相俾屋企人，喂呢邊唔掂啦，太多人啦，失手啊，走啦咁樣，決定唔食啦咁樣，就買其他嘢，選擇其他咁樣。咁但係如果你話去開連鎖嘅壽司店嘅時候咧，原來佢哋有一啲特別嘅食法咧，網民咧亦都有啲提供嘅，我甚至乎連埋咧，即係上翻去佢哋一啲叫做公式嘅佢哋網站咧，即係佢哋自己鋪頭嗰個嘅連鎖店嘅網站咧，佢哋都有講到，其實佢哋有啲叫做嗰個 menu 叫做咩啊？烏拉 menu 叫做即係嘅隱藏食法 哦，係 啦，咁佢哋係啦，隱藏食法咁係點樣嘅咧？隱藏食法嗱，你見到一間嘅回轉壽司，通常有啲咩？除咗一啲一碟碟喺度行緊之外咧， 可以 order 咁自己點？ 佢係啦，冇錯，佢你可以自己點嘅。咁佢咧仲有好多嘢都係免費提供俾你嘅，例如係薑啦，例如係你嗰個飲綠茶嗰、那個綠茶粉啦，咁其實你亦都可以咧就向佢要求咧就索取一啲嘅。餐桌鹽嘅，咁有呢幾樣嘢嘅時候咧，其實原來都可以有好多嘅變化嘅喎。咁變化就唔係話你就咁嗌完一碟，跟住你咧就可以就咁點 wasabi 點豉油就食啦。好啦，原來有幾多唔少款式嘅壽司，甚至乎佢嗰啲甜品啊。例如啲芝士蛋糕咧，或者佢普通一件 cake 咧， 係成日有啲甜品喺度回轉住嗰啲。喂，嗰啲得唔得㗎？嗱，老實講，我去呢啲叫做連鎖式嘅食回轉壽司嗰啲，我就唔食甜嘢嘅，因為你唔知佢擺幾耐，同埋係咪真係個受歡迎程度咁高咧？ 其實受歡迎程度都幾高，而家佢有啲咧係。似係雪糕形式嗰啲咧，佢都係你一 order 喺廚房，佢即刻送俾你嘅。咁、如果你擔心喺佢轉下轉下嗰度，你覺得佢擺得耐，你咪唔好攞嗰碟咯。咁、你咪自己另外 order 咯。 佢會唔會另外 order 嘅時候喺 都喺個 攞翻俾你？ 呢個我唔諗，我唔諗就唔好當佢發生。係、啦。咁但係如果你話我真係嗌咗件蛋糕喎、有啲叫做嗱，先個叫咩食法啊？隱藏食法。隱藏食法咧，咁佢就可以用嗰、那個佢自己免費提供俾你嗰個綠茶粉啦。你可以好薄咁喺上面撒一浸嘅綠茶粉，然後你就可以令到嗰一件嘅蛋糕嘅味道咧係提升咗不少，亦都多咗好多唔同嘅口感同埋味道喺個口腔入邊。咁啊，除咗咧係蛋糕之外啦，甚至乎連埋佢嗰個雪糕，如果有雪糕提供嘅話咧，咁你亦都可以試下雪糕上面撒下呢一啲嘅綠茶粉，唔係話佢哋成樽倒落去啦，適量咁樣係啦，撒喺上邊。咁人哋嗰個綠茶粉免費提供俾你啫，你都唔係話叫你浪費噶嘛。咁你適當咁樣去到自己調節嗰個味道咧，其實係 OK 嘅。咁亦都可以得到一個幾特別嘅食法。好啦，咁除咗呢一個之外啦，咁你話sashimi 真係一件件嗰啲魚生嘅壽司，我有邊啲又可以加呢一個嘅綠茶粉入去咧？啊，根據翻咧，即係唔少嘅人提供就話到，其實可以喺呢一個油金魚，油金魚嘅壽司上邊啦。可以加薄薄一層嘅綠茶粉，咁、可以令到個味道咧特別少。嗱，我未試過嘅，坦白講，即係試過我都會講，但我未試過，我就都希望可以去試一試。 未排到隊入去啊？ 係啦，未排到隊，因為當我發現咗呢一種咁得意嘅食法嘅時候咧，我一直都未有時間入去呢一個嘅鋪頭嗰度食啦。咁但係除咗呢一個油金魚之外咧，另外受歡迎嘅亦都可以加呢一個綠茶粉嘅，包括係啊，包括有魷魚壽司。鱿鱼寿司以及咧就系呢个红色新嗰、那个吞拿鱼系啦，就唔系我平时食开嗰只蓝，有佢有分蓝鲸吞拿啦、吞拿咁样噶嘛，佢就系、是。 真係紅色肉嗰只吞拿魚。咁呢只咧都其實可以試一試咧，就係用呢一個嘅綠茶粉啊，大家搭少少上去，咁個味道有機會咧係有唔同嘅層次啦。中唔中意見仁見智，食法就喺度啦。好啦，咁你除咗就係加呢個綠茶粉之外咧，頭先提過啦，亦都可以加啲餐桌鹽噶嘛。咁餐桌鹽咧，你都可以向佢要求嘅，自己作少少嘅調味。咁其實部分壽司，如果你覺得食落去本身個味偏淡咧，你都可以輕輕記住，真係加少少好啦。因為你一加得多咧，佢太鹹咧，就我覺得影響埋嗰個壽司個味道添。因為一般人咧。如果不是说真食神食得很犀利的话很容易将咸味和鲜味呢就混淆了。咁就觉得咸就等于鲜。其实咸和鲜是两种不同的味觉的享受的。咁佢本身如果鱼生佢是鲜的话你就不要硬整到佢很咸就觉得佢是鲜其实就不一样的。咁所以保持返佢嗰个鲜味喺度。 所以你不要以为叫条咸鱼呢条咸鱼会有鲜味， 系啦， 佢得咸味， 佢啊真系净系得咸味嘅啫。 鲜鱼咧， 鲜鱼 有冇咸味啦？ 冇咸味 啦，系啦，冇错啦。咁啊，呢一个咧其实都几得意嘅食法嚟嘅，我自己觉得不妨试一试。咁另外咧，佢仲有其他噶，例如当你嗌咗一个乌冬嘅时候，咁佢入边有嗰、那个煎鱼汤喺度噶嘛， 系。 咁佢话到其实某一啲，譬如有啲叫做鲷鱼定鲷鱼嗰啲咧，咁佢本身嗌咗个 sushi 上嚟啦，你亦都可以用嗰啲高汤咧。其实轻轻浸一浸佢嗰个米饭，然后再放入个口入边咧，佢话其实又系另外一种嘅层次同享受。呢、这个我都未试过，但系我 foresee 到咧，即系幻想到佢个味道咧，其实系 match 嘅。所以我亦都谂住咧，下次有机会去食嘅时候又可以试一试。啊，仲有啲咩同譬如绿茶粉又 match 嘅咧？就系嗰啲天妇罗虾。天妇罗虾上面又渗少少呢一个嘅绿茶粉咧，轻轻渗少少喎，佢亦都可以带出嗰个天妇罗另外一种嘅味道嘅。 嗰、那个咁神奇。 系啊，几有趣啊呢、這个 你。你可以试下咯，下次系啊。 好啊，好啊。 但系你要记得、啊。 咪佢攞绿茶粉啊？ 唔系，佢本身摆到嘅，但系好多时候大家都即系一食就食噶啦， 去 到等咗成个几两个钟、 啊。阿欧讲得啱啊，其实我好多时一入去咧，冲入去间寿司铺回转寿司嘅啫，我就系咁样嗌，就 忘却咗呢啲， 系忘却咗有啲咁得意嘅隐藏食法， 同埋佢又限你时嘅， 系啊， 即系嗰个限时令到你有。啊！呢條別緊張咯、啊，有陣時咁啊，大家可以諗諗佢。 其實我通常一入去咧，因為佢限時啊，同埋我本身食嘢都幾快嘅、 嗯。 我諗我十五分鐘其實都已經食曬 啦。哦， 係啊，我食得好快噶。 係啊， 咁咪好唔抵咯， 冇啊， 錢就俾咁多， 跟住坐喺度玩下手機， 坐喺度咯，嘆下咯，睇下人哋點食嘢， 嘆下佢杯茶咯。 係啊， 我的享樂時代。 今日啊，11月3日啦，咁啊睇翻啲报章啦，咁啊都讲到同旅发局有关嘅，就系咩咧咁样？啊，3日上午10点，仲有几多分钟啊？仲唔够3分钟，咁啊将会咧就派发第一批啊，即系25,000张嘅美酒佳肴巡礼电子优惠券、 嗯， 市民可以免费。體驗呢個叫做創意雞尾酒，以及咧就係遊走海岸線嘅活動啦。 點樣可以攞到？ 係啦，點樣攞到重點啦？咁啊，佢就話到啦，大家可以上去一個網站，咁就係 Discover Hong Kong 嘅網站，咁即係旅發局嘅網站啦咁樣。咁、你上去嘅時候咧，咁佢就已經可以教你點樣去到登記噶啦。咁如果未有呢個叫做 Discover Hong Kong 嘅網站嘅用戶未登記嘅話咧，咁其實都可以用手機。用手提電話作簡單註冊，咁佢係咁樣嘅，以手提電話作簡單嘅註冊，咁就可以咧就輕鬆，咁不過咧輕鬆攞到啦，咁但係佢係先到先得嘅喎，係啦，所以咧即係嗱，而家仲有都係唔夠2分鐘嘅時間，咁大家就可以試一試，睇下呢個香港美酒佳肴巡禮2022嘅電子優惠券派發。嗱，除咗11月3日早上10点第一輪咧會係派發嘅時候啦，如果你今次譬如好似我咁，我手腳慢嘅，咁一定撳唔切啦，唔需要氣餒。因为佢仲有第二批嘅，喺11月17日，同样都系早上10点开始，咁、大家咧就又可以试下睇下登唔登入到啦，咁可以即系攞下呢啲免费嘅优惠咯。 要 login 咗先噶，要喺嗰个 Discover Hong Kong 嗰度 Discover Hong Kong 有个 系、啊， 有个户口先， 户口先有账户 系啦，所以佢都话其实你手机轻松就可以登录到、登记到呢一个噶啦，咁大家试下上旅发局个网站啊，了解多啲啲详情咯。 系啊，咁啊睇下有冇呢啲着数嘢。嘢啊，揾完之後咧就食翻落肚啦， 系啊， 美酒佳 食咗嘅就係自己啊， 系啊，咁啊開心啊嚇！